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949点，跌253点，总成交金额2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5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26点，升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9蚊，跌5.2；盈富基金19.5毫，六跌2.5；阿里巴巴86.5，跌1.5毫；新东方在线36蚊，跌1.6；美团170.1，跌3.3；友邦保险73.1，跌1.35；比亚迪股份220.8冇起跌；南方恒生科技3.94仙8，跌6仙6。快手62.95，跌2.45。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012，瑞士法郎7.968，澳元5.272，加元5.956，新西兰元4.722，欧元7.763。每百日元对港元5.4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779。日经平均指数报27309点，跌316点。港金报15880蚊，跌1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96.2美元，卖出1697.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龙翔道有交通意外，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对出，咁龙尾排到去北架山花园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北架山花园。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水坑单车公园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咧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埔教老围对出。咁吐露港公路咧最主要都系影响慢线噶，咁因为佢要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嘛。咁再讲一次啊，就系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水坑单车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翻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埔教老围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劳资审裁处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青山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西九龙走廊去返尖沙咀方向啦，落返太子道西嘅支路呢都係车多，龙尾就喺西九龙法院大楼对出。咁睇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维园嘅中秋活动节庆，由而家至到9月13号嘅上午10点，部分位于高士威道维多利亚公园对出嘅巴士站呢会稍作调动同埋暂停使用。咁另外啦，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较早前龙翔道嘅交通意外呢就啱啱清理好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北架山花园。较早前荃湾嘅西流角路有爆水管，西流角路同埋城门道近住豪辉花园一段仍然係全线封闭。青山公路荃湾段去美孚方向近住豪辉花园的慢线都是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爪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中秋，家营最爱。提到中秋节，人月两团圆，但系今年咧，可能因为疫情关系，你同家人之间嘅聚会都会减少咗。是不紧要的，只要我们心里面有对方，大家一起抬头望下圆圆的月光，只要对彼此这份关爱在这里，这份咁温暖家的感觉就在这里。我是音乐雪的艾力啊，祝你中秋节快乐。 我现在都揭幕我口与鼻。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正君。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听不出认不到，那就啱咯。 接通我吗？相识到吗？我的心充斥过他，我的梦想未知道吗？我正唱歌等演奏，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呼呼请叫叫，总算计探测到了，从头将这新鲜感成为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仿似呼吸引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唱腔等演奏，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呼呼请叫叫，大动脉痛失到了，从头将这新鲜感改变他的偏见。 对于今次尝试新的唱腔和 rap， 不知乐迷说认不到 Gigi 的声音，连监制 Johnny 都说在 studio 试唱的时候有被 Gigi surprise 到，惊讶他演绎 rap 的能力。作曲 Johnny Lee Thompson， 填词有彭嘉慧 Johnny， 编曲 Johnny Johnny Yim， 监制 Johnny Yim。 上班四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有 Gigi 严明熙严。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早晨各位同学，我是梁继章。 早晨我是悠悠。 早晨，今日星期三，斗心我最强。 因为又有呢一个客家婆嚟。 冇错。咁啊，同学，咁今日你学咗啲咩新字眼，拎出嚟同大家见下面。 阿群姐今日翻到工。 同埋你今日叫咩名？啲人好而家想知道你叫咩名。 咁快想知道啊？ 梗系要啦，帮你打气啊嘛。 啱啱讲咗啦，我今日就叫 斗心强啊。咁、客家话点讲啊？ 未。 丢闪强。 丢闪强。 丢闪强。 丢闪强。 闪强， 好似 斗心就系丢闪，丢闪后教。 系 啊， 啊，你觉唔觉得斗心好紧要啊？ 斗心梗系紧要啦， 我觉得好劲啊！ 尤其是系女仔啊，一定要有啲男朋友嘅话，系要有个上进心同埋有呢个斗心先得。 冇错，即系 啊， 而家少啲。如果唔系以前咧，好多夹住本公仔书，摄喺个牛仔裤尾袋咧，我觉得 咁你又冇睇少呀？ 唔系我，我觉得乜嘢我未讲嘢。 咁我觉得咩咧？但你皱眉头啊嘛， 系啊， 系咪都唔系好嘢咯？系嘛？咁样讲啊嘛，你 唔系我觉得佢与时并进。 你觉得咁好有型系嘛？呢、个弯又转得几好啊！ 跟你学嘢啫， 今日互相吹捧我，犀利咯！ 冇办法啦，今日斗心啊！你睇唔到我今日嘅精神面貌好正，好正 向。今日 OK 啲，因为平常礼拜三应该冇电噶啦。 系咩？唔系星期四五先冇电嘅咩？ 礼拜三冇电啦， 礼拜三已经开始噶啦。 嘟， 系啊，已经剩翻一半黄色啦，变咗。 系啦，一去到 一点钟 咧就冇晒啦。 系啊， 睇下今日你嘅斗心可唔可以令到你打到呢个冠军啊！好，雷暴警告有到今日十点三，都系天气麻麻地噶吓，室廿八度气温，相对湿度81%，听紧风骚快活人。喺呢个星期三，提醒你，我哋晏啲就会有客家婆啦。letting me down If I climb the highest mountain just to hold you tight, if I say that I would love you every single night, would you ever let me down? Well, I'm sorry if it sounds kind of sad, it's just that so worried that you let me down. I love you， 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三嘅风骚浮人啦，话俾你听，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嘅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听日仍然系有骤雨嘅，到星期五点啊，就天色好转。中秋节同埋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样亦都有少少骤雨。近年咧，我呢一个人生嘅阅历里边咧，多咗一样食物咧，我都觉得啊，其实都几得意嘅。咁同埋越嚟越普遍嘅啦。呢、一种食物咧，就有阵时咧，就系话喺某啲人啦离开一间公司嘅时候咧，佢就会派就叫做散水饼、以前咧，我唔知道，即系讲翻即系好耐以前咧，即系我哋打工嘅时候咧，好似又冇听到有呢一个文化啦。即系你走啦，离开呢间公司啦，唔做啦，就会派散水饼。你哋有冇啊？ 冇噶，我唔派噶， 系咪啊？ 我唔派噶，走就走啦。同埋有时候走得唔开心噶嘛，重点散水饼啫。 同埋我 做咩仲要请佢食饼啫？ 应该系公司请噶嘛。即系如果真系有个好同事走，哎呀，咁啊经理咪，诶今日唔紧要，我哋晏昼 I T， 即系欢送阿陈大文咁样样。 我嗰个年纪咧就冇派散水饼嘅，但我都唔知道嘅就系几时开始嘅，因为我系会见过啊，讲紧应该系五六年前啦。有一次就系同一个比较后生啲嘅寿女，佢话俾我听嘅就话啊佢走啦，咁跟住后屘我就佢话你可唔可以陪我咧就系买散水饼？我咩叫散水饼啊？系嗰阵时候开始接触嘅，咁佢就话因为我要走咧，所以我要买啲嘢俾大家食咯。 系 啊，咁我就吓。 都好多下喎、啊。如果你間大公司， 係啦，二十人都幾犀利嚇。 二十人你每人買個餅，如果你每個餅嘅話，可能20蚊，哇，都係錢嚟噶嘛。 二十人都唔算多啦。如果你真係大公司，好多個部門你都出入過嘅話，如果你又真係咁有誠意話要請曬所有人，嗰條數 都幾犀利啊！ 請曬就唔會嘅，佢就話即係買俾自己個 department 咯。 係 啦，咁就要擺喺度，咪請大家食咯， 自己決定啫。 但係後生女啊嚇，即係我第一次接觸山水餅。 好興啊！喂，而家呢啲山水餅咧，直情係商業化，有啲專門叫做山水餅。 我知啊，我最近都訂咗兩次。帮屋企人订，因为我屋企人有转职啊，咁、我先帮佢哋订。咁我发觉哦，原来咧即系有平有贵，咁贵 讲嚟听下， 贵嗰啲真系贵嗰啲真系几十蚊件噶， 几十蚊件啊， 系 咩？ 你买件蛋糕嘅要啦， 同普通西饼冇分别啦。 嗱，真系好多好多不同嘅西饼款式都有，你要即系有啲直情系嗰啲叫乜嘢咧？我唔識唔記得個咩名啦，總之係不同嘅西餅都有啦。咁、另外咧，仲可以整卡通公仔嘅。咁、我屋企人整我咧就係、一隻 Snoopy 狗仔啦。咁 咩咁搞？ 咁跟住咧，因為我哋只有養狗嘅，咁啊即係整個狗仔。 唔係啊，你好啦，唔繼續啊。 因為其實因為你唔整，整咧你係想整得比較特別啲，同埋你仲可以佢有張卡仔幫你印埋嘅。Thank you very much。咁然之後印埋你個名咁樣樣，係啦，整到 我唔會搞咁多嘢， 係啦， 係啊， 走咯。 即係如果你話真係非不得已咧，咪走去西餅鋪睇下有冇餅卡先屋企。 唔係可能各個人做法唔同嘅， 係咁啊， 係啊，有啲人可能係好少嘢嘅話，佢都可以執得好正。 即系纯粹咧，就睇下你到底想走嘅时候留低一个咩感觉或者印象俾人哋咯。 即 系嗱，其实 过咗就算啦。 我哋啲老派啊，即系我啊，即系我都会觉得走啦，买打西饼食下咪算咯。 有嘢俾你食咪已经算咯。 但有啲人就會希望俾人一個留低一個美好啲嘅感覺咯。咁總之係有呢個生意嘅，有呢公司 嘅。我覺得反而覺得個就係散水餅唔應該散水嘅時候先至派，係平時你就應該要派啦。如果你講緊嘅就係同你嗰啲即係做緊嘢嘅嗰一班人，究竟你嗰個感情係有幾咁好嘅話，應該平時耐唔耐中秋節就會送月餅啊。我覺得呢啲嘢係要嘅。嗱，我以前就覺得係唔需要嘅，但我越嚟越覺得咧，就年紀開始有翻咁上下咧，有時有一啲嘢係要嘅， 係 啊。 禮多人不怪嘛， 系 啊， 咁啊討論區咧就有一個後生仔啦嚇，即係走啦咁樣樣，就形容佢為嗰啲叫做零零後嘅實習生，即係佢可能都唔係做full time 嘅，都係嚟 intern 下嗰啲咁，係啊實習啊，咁啊派散水餅啊派完之後俾人哋叫做又唔係鬧嘅餓佢啦， 唔係佢呢個 有意見啦， 實習分分鐘係 MT 都叫實習。我唔知佢边一种， 实习有啲叫 management trainee 啊，嗰啲学霸做嗰啲好高级嗰啲啊， 因为有啲都系有啲系 full time 嘅，譬如我仔都做完 full time 嘅 intern 咁样咯。 佢有冇买散水饼？ 有，佢都 有买啊，暑假啫， 系啊，几个月啫嘛，系咪？你喺间公司度 两个月有冇 啊？其实呢啲系个人选择嚟噶，系啊，咁佢想问都我，诶，你使乜啊？唔使，唔通咩？我唔 stop， 咁佢买啦。anyway， 咁讨论区呢个男仔咧就买咗乜嘢咧？就话买咗五仁月饼， 系肯定唔系买，肯定系攞屋企嗰个月饼， 肯定屋企食剩啦。系啊， 啲同事就话搞咗啊，冇人想食过呢啲咁样，咁咯，所以就话，其实有啲嘢咧，你买或者你送俾人都好啦，你又会唔会谂下，其实呢一样嘢人哋中唔中意咧？咁嘅样，即 系 如果你既然俾得人哋， 系嗱，我觉得其实有时系真系嘅，一系你就唔好送，又唔好送到求求其其。其实讲真咧，唔系俾人闹，系其实系 feel 到嘅，系 feel 到你有冇心。去买嗰个生日蛋糕俾我，又或者你有冇心去送嗰啲咁嘅饼嘅？我觉得有时若果系冇心，你唔想嘅就唔好送啦。 我都系。 如果你系要送嘅话咧，就真系会送啲好嘅嘢俾人。呢一个亦都系我屋企嘅，有时我啲家教嚟噶。佢你送嘢俾人嘅话，唔系你中意乜嘢，而系人哋会中意乜嘢。所以其实咧，买礼物嘅话系一个好高超嘅一个艺术嚟。 冇错， 除非你冇诚意啦。好似嗰阵时咧，好多年前，我记得有一次咧，小朋友搞嗰啲 party 啊，生日会咧，咪要交换礼物。玩交換禮物啦，咁又講咗個價錢，譬如每人200蚊內咁樣嚇，內即係冇限幾多錢嘅。咁其中有一個咧拎上嚟一攞咗個禮物，啲人有少少即係 扁 嘴咯，皺眉咯，因為睇得出係喺嗰啲報攤買嗰啲咧膠公仔咧，有少少係啊，蓬蓬地塵嗰啲咁樣。咁係啊，即係抽到另外嗰次抽到呢個公仔嘅就會有啲唔中意。 你有冇收過啲冇誠意嘅一啲 冇誠意禮物？ 有啊， 呢啲咪即係餅啊？ 有啊， 系啊，懒系同你庆祝啊，但系你都知咁样佢唔想噶，咁嗰啲有冇试过？ 有啊，有啊，有啊， 可以讲下分享下。 我惊小气 气啊，讲出嚟。 我即系惊个人知道啊， 我惊个人笑，好似 B B 咁啦， 系啊，唔系都你唔 系，定系嗰个人就系你啊？冇诚意礼物就 系 你拎出， 我都有份啦，系啦。但系嗰啲譬如话啲冇乜用嗰啲杯啊、掹啊，咁样样啦。嗱，我试过有一次真系好衰，我认我自己好衰嘅。 送嘢个系你， 系 啊，当事人系你， 当事人系我。咁因为。你记唔记得我被炒啊？嗰阵时 记得，个个都记得， 系个个都记得嘛。咁 因为同我爱人一间公司啊嘛，系咪嗰间公司啊？日本公司 系咪嗰两个？你本来即系两个女同事好难知你嗰个嘛？ 嗰间 系 OK， 你有两间俾人炒噶嘛？ 点知两间好多间啊？ 陆续有嚟， 冇啦，而家冇啦，衰嘢过 晒。同你都试过有人俾人炒啦， 大家咁话啦，定系你咩？ 系咁，因为嗰阵时咧准备近。盛大我买啲礼物喺度，但系咧，哇！我部门下边咁多人，我又同呢个熟，又同嗰个熟，其实最惨系咁样样， 即系个个要俾一份。 系啊，早知就唔咁熟啦，你明唔明啊？点解要懒咩嘢咁 咧？你唔可以送俾呢个，唔送俾嗰个嘛？ 好彩有一次，我喺间运动铺嗰度买一对波鞋，哇！送咗一个背囊俾我， 系 嗰背囊咧，好渣嗰啲背囊嚟噶。即系一睇就知系赠 品 背囊， 睇得出噶。 我就攞个赠品背囊送俾一个男仔，我睇住佢望一望。 其实有时真系好惨， 停翻埋一边。 系啊， 系啊， 你俾我都唔知攞唔攞翻屋企。 系啊，即系最惨呢啲嘢。系啊，即系我由嗰次嗰个背囊俾我同自己讲，一系就唔好送，送就系要有心。 冇错， 因为真系唔好。我见到佢咁样样咧，我自己都唔开心。即系我觉得好似哇， 交代唔到件事。 佢亦都知道嘅就系你点样去对待佢， 系啊， 系嘛？ 因为一睇就知系。 就我唔要嘅嘢，我俾你啊嘛。 系啊， 其实除咗啲冇诚意嘅赠品之外咧，有啲太过。古怪啊，或者有啲性嘅嘢，都系冇立面送嘅啲内衣裤咧，印到古古怪怪 嘅。唔系话你收过呢啲嘢？ 我收过呢啲嘢啊！ 边个送俾你啊？ 边个送俾你啊？点会收到呢啲嘢啊？ 我唔记得边个咧，算啦，唔好讲佢名，系 唔好讲系边个名。内裤啊？点解会收呢啲嘢啊？ 总之类似呢啲咁样 啦，圣诞节嗰啲啦， 圣诞节咧系啊， 唔好以为好好笑啊呢啲嘢啊，随时 系 骚扰嚟噶，同埋 真系冇用。 咩意思啊？你送俾我，你又 送 俾男 仔就冇乜骚扰嘅，送俾女仔就好啦， 梗系唔好啦，小心啲好，我觉得系。 有时真系唔知有啲禁忌 啊， 唔知佢 嗱，好多时候真系嘅，我觉得其实男女嘅即系。可能大家一起做嘢啦，你又以为嘅就啊，同佢咁熟可以讲到啊好夸张，又或者可以玩到好离谱。佢有一刻佢唔中意嘅话，你就变成中意佢啦。 系啊， 冇错， 系啊。 所以呢位我觉得真系要 好难 拿捏，尤其是你哋男人啊。 冇错。 嗱，我最记得又系广告公司，有唔知边个 咁多嘢发生。 唔系啊，因为 art room 咧，嗰啲人系即系 好 casual 啲， 系啊，就买一套嘅嗰啲。女人街，因为我哋嗰时公司喺旺角嗰边，买一套去特登去女人街， 蕾丝内衣裤系嘛， 仲有啲毛毛嗰啲咧，好核突嗰啲， 嗰啲 好核突， 一定会有人用嗰啲， 系啊， 买咗即系上一件衫条裤咁样样，系就送俾一个女同事，个女同事生日，哇，我真系 唔系 啩，我谂住玩啊，谂住玩啊，系啊，哇，嗰个真系面色大变， 但佢当场插埋添啊。 当然拆，佢 即系第一睇 起红噶嘛，佢觉得喂拆嚟睇，然后想叫佢着上身咁啊，好得意吓， 黐线嘅咩？ 哇！我真系 熟唔熟嘅先，佢同嗰女同事， 其实都系同一部门， 系 啦。 你唔好以为 女仔唔得嘅，有啲即系掂到佢条底线啊。 系啊，唔系啊，有时你唔知道条底线喺边添啊。我自己代表女仔啊，明唔明啊？好多时候有时无端端佢喺嗰个 佢突然间唔中意仔 啊， 嗰刻佢突然间讲佢咁嘅嘢，你唔 like 咁你就唔中意 噶啦， 唔好玩啊！ 系啊，真系唔好玩， 真系噶， 系啊。 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又系类似系啲咁嘅嘢嚟嘅，又系啦，同事啦，但系生日啦，又系咁样啦，大家以为个女仔好玩得嘅。平时都好性感嘅，又系买一个类似啲咁嘅嘢，仲要喺佢面前嗰度试，佢就话你知唔知呢个嘢有啲特别嘢喺里面嘅，就系嗰啲啦，有啲毛毛嘅，着咗上去之后嘅话咧，拍两个手掌咧，佢会甩噶， 咁得意， 咁得意， 系啊，佢有机关噶， 哇， 我马思维即刻想买， 我想入货啊，女人街啊， 系， 哎呀，我即刻去睇下先。 跟住全部喺度 玩， 但系咧，即系收礼物嘅嗰个女仔， 好尴尬啊！ 黑晒面咯，就嗰啲搞错啊咁样咯。 特别喺公司就真系唔识嘢。你话夜晚卡拉 OK 饮少酒可能会好啲。 呢我头先讲个 case 咪就系咁样咯。佢就以为嘅就系平时佢都性感小背心噶啦，平时佢都好开放噶啦，应该都玩得啦。咁我就谂住大家就哇夹钱嘅就 系 买一个咁嘅礼物俾佢，仲有你知唔知点着噶？着完之后仲要拍两下手，佢会甩。 哇！呢、這個係 punchline， 跟住下低話好開心，好開心，但係就唯獨是佢，佢真係笑唔出，係啊，唔玩得嗰個位，你點知啊？ 拍嗰個都好大，係 咪好正？係啦，拍兩下咁樣就個噗咁。 好，我依家試下先， 猩紅猩紅嘅。 哇！呢個我要去 搜羅下， 所以真係要小心啲啊！ 真係唔好，冇錯，玩得係。 有時你嬲咗之後咧，人哋出聲都仲好。如果你唔出聲擺心咧，咁跟住可能連朋友或者同事都冇得做。 或者佢一定唔會講俾你聽，即係作為你同事，一定唔講俾你聽。但係佢以後會點樣睇你咧？ 咪咯， 就係一個 即 係 你 行埋 嚟，我即刻冚埋件衫啊 咁 樣。 咁樣就 破壞曬， 唔係太好啦。呢個係你嘅形象嚟㗎， 冇錯冇錯嚇，都係啲職場小智慧嚇。 係咯， 好星期三 有冇講到呢啲嘢？ 散水餅講啦，散水餅 都係禮物， 辦公室文化。 喂，你唔好再拍到我甩啦， 咩甩啊？甩咗啲咩？ 誒，話你聽， 原來你有正。 我早話佢， 而家甩咗啦， 我早話佢啦。 我會睇唔起你嘅。 招行开啫， 所谓啫，唉，各人有自己喜好，系咪先？ 好，十点半先睇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嚟继续风骚浮人，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沙田区议会主席麦润培在社交专页话，经快测之后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他寻日有出席区议会，希望曾经同他共事的人士要做检测，办事处工作交由总干事处理。本港出现首宗猴痘输入个案，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猴痘不是传染性很高的病毒，相关个案集中在特殊高风险人士。香港出现首宗个案属于预期之内，他认为对社区构成风险微乎其微，对于接待个患者或者采样医护人员等风险亦都是很少。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猴痘潜伏期较长，大约八至九日，建议医生如果发现有个案出现皮疹或者淋巴肿胀等，多些提取样本交给卫生署化验，当局亦都可以多作宣传。至于猴痘的疫苗，何柏良说相信本港能够购入到的疫苗数量不多，认为如果有疫苗应该优先给予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先接种，其次是开放给会有高风险性接触的男同性恋者自愿接种。大榄隧道往荃湾出口近屯门公路发生涉及巴士的四车交通意外，13人受伤。事发朝早大约8点几，一架轻型货车怀疑失控，尾随两部巴士收制不及，轻型货车的车辘飞脱，击中另一架私家车。拔萃女书院入口的外墙上被人淋泼红油，地上亦都发现写有收债字句的纸张，校方报警。清晨大约5点半，警员接报到场调查，被淋泼红油的面积大约3米×3米，列作收债及刑事毁坏案处理。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一两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五天色好转，中秋节同翌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977点，跌224点，总成交金额30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1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85点，升8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59跌2.2，腾讯控股308.8跌5.4，阿里巴巴86.85跌1.2，美团170.1跌3.3，新东方在线34.95跌2.65，比亚迪股份224.6升3.8，南方恒生科技3.94跌6.6。快手62.7跌2.7，友邦保险73.15跌1.3，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5， 日元 143.51， 瑞士法郎 0.986， 加元 1.318， 人民币 6.971， 英镑对美元 1.148， 欧元对美元 0.989，欧元对美元 0.989， 澳元对美元 0.6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2。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362 跌263点，港金报 15,880 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696.59 美元，卖出 1,697.3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水坑单车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大埔滘老围对出啊，咁最主要咧就影响吐露港公路嘅慢线啦，出翻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埔滘老围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着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的大埔滘段去沙田方向近住松仔园一段挤塞，龙尾在荔枝坑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终极谜底将要解开，熟悉嘅竟然变成陌生人。 许正清一直暗中夹实庄文健，呢、这个系。他威胁庄耀柏保证洛神到手的筹码。 国剧夜场悬疑剧，黄俊海、张译主演《重生之门》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你是说我阿爸是被人害死，不是因为意外？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我知道咧，中秋节咁会唔会系啲年纪细个啲嘅会中意玩灯笼咧？柏朗有冇玩灯笼？ 有， 有啲咧 嗰种咯。 我屋企人细个嗰啲就会玩灯笼，但系我依家冇玩。 你冇玩啊？你细个时候有冇玩？ 有。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 逢星期三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0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3-24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你亦可以在网上递交申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啊！今日喺搭11点钟之后咧，我哋就会有呢一个小朋友电台啦，同埋有取材咧，同大家讲呢个。 时间。 间， 中意时间养生嘅东西吓。 冇错。 嗱，其实做爸爸妈妈咧，即系由以前开始到而家都多嘢咧，即系比起单身一族咧，多好多嘢照顾啊，兼顾嘅。即系好简单，有时屋企嗰啲叫做安全措施咧，就系、是、唔知道你以前有冇见过啲人系咁啦。所有你啲有小朋友屋企咧，佢啲台都角角咧，就整咗啲胶嘅保护胶，系啦，即系保护啲台角啊，诸如此类，就系乜嘢咧？就惊啲小朋友一跌就冚亲啊咁样。但系今时今日咧，多咗一样嘢，佢哋要更加会关注多啲啦，就系、是、用手机嘅安全。嗯、手机到底有冇乱上网啊，或者甚至乱使钱咧 ？lock 住佢 系啦，但系有啲啦，而家又唔可以完全 lock 晒，好似今次咧就话，好似喺内地咧有个家长咧就俾一个九岁嘅小朋友吓，即、啊、系、就是、因为佢有好多时咧用功课啊，都要用手机嘅，我哋上网啊，做功课啊，又或者 chat group 啊咁样样。咁点知咧个小朋友咧就迷上咗个嗰啲游戏机、游戏啊嗰啲叫软件啊，就玩啦，咁要课金啦，咁样就唔知妈妈唔知道嘅情况之下咧，就课咗20,000+。咁妈妈当然知道就癫咗啦，哇，20,000+咧，点找数啊？咁跟住就同嗰个网络游戏咧就喂回水啊，我冇应承俾佢玩咁样。咁网络公司又推话唔系，系嗰个手机嘅公司，那个生果公司，你问佢啦。咁当然都最后咧系。攞唔翻嗰個錢啦，咁是佢就擺上網就喺度呻啦，咁好多網民就話：你冇睇實佢嘅咩？即係你雖然你俾佢用啫，你都要知道佢做緊乜嘢噶嘛，咁都帶出咗個癥結嘅，即係你俾佢用得之餘，你都要知佢做緊乜嘢。愛嚟有冇使錢啊？有冇上網買嘢？嗰啲咩買嘢嘅平台都係噶。如果你真係有佢無限咁樣可以上到買到嘢咧，可以好多人驚噶，拍賣名台。 照計你俾錢都應該好多關卡噶喎。 唔係咁容易噶嘛，應該係问你好多嘢，先自己俾钱噶嘛？譬如你个信用卡啦，后边嗰三个字啦， 系 嘛？佢一定会问你噶嘛？ 仲要系咪同意啊？好多好细、 啊。 如果之前咧，你有啲你买过咧，佢你记录咗你。之后咧，跟住下次你只要同意就得噶啦。 咁你买，咁你 即系佢已经有晒你嘅 account 嘅资料嘅。 咁呢个小朋友佢温佢买玩呢个游戏嘅时候，佢玩游戏啊嘛，货金啊嘛， 充值。 咁咪就系话咯，咁又就系话第一次嘅时候。几时系俾佢同意嘅、 啊、可能系 咁，所以其实我觉得 即系 总 之 系 第一次咪意思系嘛？ 家长嘅问题 系啊， 细路仔边度知啫？ 限住啲时间俾啲小朋友玩嘅， 系啊， 真的 有 时间噶，唔系你随时玩嘅。 同埋嗰阵时候都有一个报道噶嘛，佢唔系呢个添啊，仲要系嗰啲网红啊，啲姐姐咪就而家你就想我睇啲咩？ 啊，送个礼物俾我， 系啊， 我知啊，系啊，系啊，真系扯火噶、 啊， 送啲玫瑰花又唔系真系玫瑰花， 冇错， 一朵又。贵过真 的，几岁嘅靓仔就送俾我姐姐咧，送咗好多钱啊嘛， 仲要可能最后 慢声咁 计啊，根本唔系姐姐，系哥哥嚟嘅咧， 有可能 啊， 系啊， 网上啲人而家真真假假就 冇错， 可能唔系姐姐嚟嗰、那个， 咁、所以就真系要睇实嘅、 真系要睇实啊。 如果我哋诶买嘢嘅话，都要耐唔耐都要睇一睇自己嗰张卡啊吓。系啊，好多时候系无端端都唔知点解嘅话咧，又有啲咁嘅过数嘅咁样。 系啊系啊，信用卡要 check 啊。 系啊，信用卡要 check 之外嘅话，其实真系要睇咯。好多时候我觉得我都几好嘅。如果系佢过咗一条数咧，你哋有冇噶？ 发短信俾你。 银行系会发一个短信俾你嘅，就系、是、你同唔同意喺几时几后咧签咗一张咁样嘅嘢。系嘅话咧，如果嗰个系你咧，你就可以唔使理呢、這个呢、這个电邮或者系点样咯。呢、這个真系好 好即时添啊！有时嗰个银码大，佢即刻话会话俾你听。 系啊， 系啦、啊，买紧乜嘢？ 我好耐之前。都試過有一次，講緊就唔係呢個喺呢個網上面度買嘢添啊！有一次我係喺泰國旅遊，竟然收到嘅就係 香港嘅短信， 香港嘅銀行打電話俾我，佢打電話俾我，打係咪長途電話咧？係，總之佢係打電話俾我啦。咁我就聽到個電話，我就佢話咧，我係某某間銀行嘅乜乜乜。咁跟住咧就喺度問緊，我就係啱啱咧，你應該係簽咗有一個嘅大額嘅簽款。即係簽信用卡，請問係咪你？我哋咧驚啊！你個信用卡俾人盜用緊，因為係好密集地咧喺呢一段時間嗰度咧係咁簽，係咁簽，係咁簽，嗰、那個係我嚟。因为太唔似我平时嘅消费模式啊， 系啱， 佢好惊啊，佢觉得就 系 点解啊？ 泰国啊嘛， 我喺泰国， 但 系 佢呢个咧 几劲啊，嗬！ 呢、這个佢咁样碌卡发，如果密集地咧，又真系的确 系 骗徒嘅， 系咪似啊？ 惯常 咗你张卡嘛，佢就狂碌， 因为佢 惊 你 cut 卡啊嘛， 系啊， 咁佢梗系最快嘅时间。 系啊， 录住多次啦。 系啊，我就话嗰个系我。咁咧，之后佢就话，因为呢个太唔似你嘅平时嘅消费模式啦。 哦 okay、 因为咧，你喺香港嘅消费模式系点点点嘅，但系而家咧，你讲紧嘅就喺几日里面嘅话咧，你 狂碌，系 啊，你系乜都碌，仲要系，你仲要系唔系喺香港？我哋就怀疑你嗰张卡一系俾人盗用，系啊，一系咧就系你张卡俾人执咗。哇！我真系咧，即刻咧叫佢留低所有佢自己嘅名啊，或者点样嘅话咧，我要表扬佢啊， 非常有责任， 好好啊，我真的很开心， 不要看轻这些。我试过有个同事呢真的不见了一个信用卡呢，他可能又忙紧其他嘢呢，咳迟了不知过零两个钟已经被人碌了五位数字了。 哇， 即可能攞那些人已经很有经验了，即是偷你 的。他自己给啊， 我不记得了、 嗯、 可能都是要的。 嗯、 即系你一嚟 cut 卡前，你 cut 卡前都 你冇报失啊嘛， 你冇报失啊， 系啊系啊， 佢点知系咪你自己碌嘅啫？系咪先？咁、 嗯、 所以真系要睇好几多啊！ 所以呢啲嘢大家真系要睇紧啲咯，即系耐唔耐可能真系要转下你嗰啲密码， 冇错、 啊，又要睇下究竟你即系碌咗啲咩嘢啊？咁、嗯、样系会发生咗好多嘢，同埋发现好多嘢噶。 有时唔知噶、哦， 真系唔知噶。 譬如话去间餐厅食饭啦，A B C 餐厅啦，咦，张单写住乜乜乜有限公司， 嗯、 要谂一谂，系、哦、啊。有時佢唔係用嗰間餐廳嘅，佢、 哦、 後邊嗰啲公司，咁、 哦、 你就真係要諗， 冇、嗯、錯， 小心啲， 媽媽都要睇多啲嚇， 鎖住個手機啊， 做爸爸媽媽咧責任好重嘅，要好辛苦嘅。Anita 咧，佢想我哋今日咧有支歌送俾媽媽，因為今日佢自己生日，咁啊多謝媽媽生佢養佢，希望佢喺天堂幸福快樂。講到天堂咧，講到咧即係爸爸媽媽有支歌曲咧，我哋臨樓會播下嘅，講爸爸媽媽嘅，亦都係呢位朋友今日都係佢生日喎。 冇錯，陳百強 Danny Chan。 念亲恩送给大家。 长夜空虚使我怀旧事，明月朗相对于念母亲，父母亲爱心有善将逼月，怀念怎不悲莫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老远逼开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逼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释出无法为亲堂，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老远逼开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逼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明月朗相对念母亲，父母亲爱心有善将逼月，怀念怎不悲莫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老远逼开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逼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识取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堂，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老远逼开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逼月，常 在心里问何日报。 网上情，经典重现，印尼。讲起我哋嘅香港乐坛，印尼呢个名字，相信大家应该都会听过啦。印尼原名叫做恩淑斯，系一位混血。早期嘅电影作品里边，佢留住一头金发嘅造型，令到佢有一个洋娃娃歌后嘅称号。系1976年以换票形式喺香港推出粤语时代曲嘅翻唱大碟《爱情四重彩》。1978年。是这首歌曲正式为他打开香港的市场。当年很多的电视剧主题曲，茶余饭后陪伴我们每一晚，随着剧情起伏都会记得，包括这首《奋斗》。 无论历尽几次路，无论受尽多少风霜，无论再要奋斗几次才共你道得彼岸，为你实现万千美梦，令你样样事心愿能偿，宁愿奋斗到百千次，闯出幸福快乐乡。 这张个人专辑打破了香港开埠以来唱片销售纪录，在头两个月卖出超过250,000张，年度结算超越400,000张，红据当年香港大碟销量榜冠军宝座达12个星期。当然除了这首歌之外，另一首武侠剧主题曲亦都是很多人心目之中仍然深深记得。可拍罗文有这首武侠剧主题曲，世间始终你好，罗文加上恩妮。 问世间是否痴心最高？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 除了武侠剧主题曲为他带来很多的掌声之外，这首作品更加将他带到入香港电台第一届十大中文歌曲其中一首得奖歌曲《明日话今天》。 总有几个十年，愿望系。 讲起恩妮，好多人都会记得佢嘅丈夫就系当年非常之红嘅武打明星傅盛。1980年，恩妮约满咗旧公司之后，就用佢同丈夫两个姓氏开咗间新公司，叫做金音符。 谁知道边一个先？这里高山，那里沧海，在那天边良田，实在系话变就变，如浮在乐趣前面。前面有千变万化，不会睇见。 不过好惜，好景不常。1983年，傅盛因为车祸离世。恩妮休息一年之后再出专辑。当时有一首歌曲，佢想写出对丈夫嘅怀念，揾过几位填词人都未能够填到适合嘅，直至遇上林振强，填咗呢一首《Love Is Over》，再度孤独。Love is over， 再度孤独。恩妮用呢首歌曲怀念佢嘅丈夫，后来将呢个丧夫之痛摆低之后，小休之后复出。大家都谂，下一只歌曲又会写啲乜嘢咧？佢唔希望自己复出嘅第一首歌仍然系啲咁伤感嘅歌曲，于是就有呢一首出现。歌名叫做《梦想号黄包车》。抵向伤感的情怀，有一种正面励志的，将你的梦想就看作一把黄包车，一起向前路迈进。 同人问我怎可大太远去，自己增加了苦虑，问怎会忍受那些嘴脸，要他喝令前驱，心做先驱，先驱绝不理过去，从没有丝毫怯惧，天天都争取目标虽远，但他每日都赞许。逢人问我他坐于哪里，座位空空也无戏剧，但他 甘心做先驱。病毒之后迅速传播至全美各地，当地专家认为，由于检测能力不足，美国实际的猴痘病例宗数可能是远高于官方统计的数据。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在上午十点，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1270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多云，间中的骤雨同一两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五天色好转，中秋节同翌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917点，跌285点，总成交金额38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4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55点，升5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52跌2.9，腾讯控股307.8跌6.4，比亚迪股份223元升2.2，新东方在线33.15跌4.45，阿里巴巴86.45跌1.6，美团169元跌4.4，南方恒生科技3.93系跌8仙，快手62.2跌3.2，友邦保险72.6跌1.85，中国海洋石油10.04系跌6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006，瑞士法郎7.968，澳元5.268，加元5.951，新西兰元4.716，欧元7.761。每百日元对港元5.4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887。日经平均指数报27362点，跌263点。港金报15880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4.5美元，卖出169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返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水坑单车公园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大约2分钟左右，车龙未消散，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对出。重复多次，就是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水坑单车公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一带咧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喺新界方面，荃湾嘅西流角路因为爆水管，西流角路同埋城门道近住豪辉花园一段咧仍然系要全线封。青山公路的荃湾段去美孚，近住豪辉花园的慢线都是需要封闭，几条巴士路线要改到行驶。另外，为了配合维园的中秋节庆活动，由现在至到9月13号的上午10点钟，部分位于高士威道维多利亚公园对出的巴士站会稍为调动或者是暂停使用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

即系话姐姐，咩泼水节唔系喺水里面玩嘅咩？ 泼水节其实系泰语民族同埋东南亚地区最盛大嘅传统节日。喺当日咧，泰国、寮国、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等等嘅国家，以及系中国云南泰族咧，都会共同庆祝嘅节日嚟噶。 Sarah 姐姐，点解中国云南部都会庆祝呢个节日嘅？ 系，点解我哋广东又唔会庆祝嘅？ 因为泼水节是泰族，即是企人边，旁边有一个泰国的太子，就是泰族的姓氏来的。 Sarah 姐姐，照你这样说，世界上如果有泰族聚居的地方，那都会有机会看到泰族庆祝泼水节的情形。 讲得啱啊！好似香港嘅九龙城都有好多嘅泰国人住，又有好多泰国餐厅，嗰度话曾经都举办过泼水节噶。 我记得我都去过九龙城玩过，大家用干净嘅清水互相泼洒，祈求洗去过去一年嘅不顺。 我都知，然后新嘅一年重新出发。 泼水节咧为期三日，头两日就系代表去旧，最后一日就代表迎新啦。 哇！原来一个民族节目都咁好玩又有意思、啊， 我觉得可以扮鬼扮马的万圣节更加好玩、哦、 我就喜欢圣诞节，因为有很多好好听的圣诞歌，又有圣诞礼物收。 是啊，我也很喜欢圣诞节，因为爹地妈咪会带我吃圣诞大餐。 哈哈，小明同学，我知道为什么你会喜欢圣诞节了。 为什么啊？ 因为你吃圣诞大餐吃到有个肚腩。 那又怎样啊？我的肚腩都不算很大啫。 不过扮肥啲啲的圣诞老人呢就刚刚好啦。所以小明啊，你要做多啲运动啊。 Sarah 姐姐啊，那有什么节目呢可以令我哋运动多啲喐多啲啊？ 有啊，我有一年呢去咗日本滋贺县玩，啱啱呢就喺公园嗰度呢举办最受瞩目嘅大风筝节。嗰一啲风筝啊大到要好多人一起拉才拉得起的。嗰次真系好好玩啊！ 我记得有一年同公公去山东旅行，咁啱遇上山东潍坊一年一度嘅国际风筝盛会，吸引好多嚟自世界各地嘅中外风筝专家同埋游客嚟观赏啊！ 冇错，潍坊国际风筝节咧系举世知名嘅，唔单止咧就系可以交流风筝技艺嘅节日，亦都可以了解风筝民族文化嘅好机会。 啊！大家记唔记得今个礼拜系中秋节啊？ 我当然记得啦，中秋节是中国人重要的节庆嚟噶嘛，代表团圆。妈咪仲买咗几个灯笼俾我添。 除了中国人，其他民族会不会庆祝中秋节噶？ 好多亚洲国家都会有庆祝的，例如越南啦。中秋节咧又叫做望月节，是全国第二大的节日嚟噶。由于鲤鱼象征吉祥，小朋友会带住鲤鱼灯笼，代表鲤跃龙门，同家人一起赏月同埋睇舞狮表演噶。 我知道韩国的中秋节又叫秋夕，当地的应节食物是有芝麻、栗子蓉和有红豆馅的年糕。 参与当地的节日的确可以认识一个国家或者是民族文化的方法。我祝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中秋节假期啊！ 中秋节快乐。 让小孩发声 ，Shall we talk？ 大家好，我是林济渊，坐现台小学六 B 班陈明志，今日同大家分享喺上个礼拜六成日落雨，我喺屋企上网睇到一位 YouTuber， 佢喺业余嘅时间去探访香港各地嘅街头露宿者，然后将所见所闻全程录影或直播佢哋嘅生活情况。喺当中，佢访问到一位女露宿者，当中系最令我深刻。他讲到一位女露宿者因遭受婚姻的破裂，跟住又患上抑郁症，入咗精神病院治疗，几经转折康复出院。因为他在香港没有亲人和朋友，在他出院后一直流浪街头，在网络上的人都很关注一位女露宿者。就这样，有一间教育机构透过女 YouTuber 联络到这位女露宿者，请他在机构做清洁女工，俾佢重新投入呢个社会，踏出人生嘅开始。我睇到呢度，心入面好感动。希望社会唔同阶层都有一份热心去帮助一啲有需要嘅人，建立自信、自力更生。我分享到呢度，多谢大家收听。 大家好，我系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嘅朱国亮。刚刚听到陈同学所讲嘅故事。 讲述一名露宿者在一间教育机构帮助之下重投社会，我觉得很感动，同时都十分赞同陈同学留意时事，积极关心社会，更加欣赏他能够切身处地为他人设想，留意到这位露宿者的生活和社交的需要，并给予关怀，体现了一份同理心。希望你陈同学继续坚持这份心意，为社会更多作贡献。我一直认为亦深信儿童是有受教育的权利，透过不同的形式和方法，小孩子可以发展他们独特的才能和个性，同时亦培养到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陈同学刚才的回应正好表现出他对社会的议题的关注，以及对整体社会的责任感。我相信不论是正在听这个电台节目的同大家，或者社会各界人士，都希望以不同的形式出一分力，去关心香港有需要人的人士，期望更多人都过上更幸福的生活，安居乐业，令香港这座城市变得更好。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诚邀你的参与，请回答问题并将录音电邮到 radio2@rthk.hk， 你的声音有机会在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播出的。 色转暗，我在驾车，夕阳在带引。沿途道别我接载过的爱人，我实在遗憾。如果都开心，但不懂握紧，相爱过难幸运，然后便明白新闻是深刻教训。谁有胆敢去冲动追一个梦女人，粉身碎骨贪图幸福，双手也抖震，假使加速越线逆行，太过动魄惊心负女人。谁有甘心去牺牲街中拼命追寻，急弯转过后令平衡失去牵引，将一晚快乐当一生。纵观看马路两边，路人在远近，行人路上似我过去的女孩，每步是疑问。愿你等一等，望真交通灯，不要博同情分，然后尽情地恋爱，受一些教训。谁有胆敢去冲动追一个梦女人，粉身碎骨贪图幸福，双手也抖震，假使始终独断独行，会变万箭穿心守害人。谁有甘心去牺牲 风骚大世界， 小 DJ 同你同言讲出大道理。 要数香港嘅节庆嘅话咧，其实真系多罗罗噶，随便咧都谂到有圣诞节啦，我哋会有礼物收啦；新年嘅话咧就有利是派；端午节嘅话，我哋有粽食，同埋我哋可以爬龙舟；清明节就要去扫墓；中秋节就会有月饼同埋玩灯笼啦。每一个节日咧都会有得食，有得玩，有啲咧仲有特别嘅意义添。加上我哋香港仲系一个有其他种族多元嘅社会，所以唔同嘅国家嘅朋友又会有更加多嘅唔同节日嘅庆祝，令到我哋呢个地方 方更加多姿多彩。诶，同学仔又究竟认识几多咧？喺呢度要欢迎晒我哋咁多位嘅同学仔同埋咁多位嘅小朋友，不如等我哋介绍下自己先啦。首先呢一位着住白衫嘅，请你介绍自己。 我叫陈柏朗，我九岁。 欢迎晒你，柏朗。好啦，柏朗隔篱嘅呢一位着住波衫嘅，你介绍下自己先啦。 我叫陈卓亨。十二岁， 你好啊，卓亨。好啦，卓亨隔篱嘅嗰位姐姐系， 我叫黄思媛，今年十四岁。 系，思媛欢迎你啊吓。我哋仲有一位， 我系 Josephine， 我依家十三岁。 Hello， 欢迎晒我哋咁多位。咁今日咧，我哋就有两位嘅男仔啦，有两位嘅女仔啦，我哋又倾下咧，就系香港嘅节日啦。咁其实咧有好多唔同嘅节日，头先我都有介绍过啦。好啦，你哋不如同我哋分享下嘅就系自己中意啲乜嘢嘅节日咧？柏朗讲先。 我最中意圣诞。 点解最中意圣诞节啊？ 因为圣诞节可以去玩，同埋同妈妈食嘢，仲可以有好多礼物收。 哦，呢个就系你庆祝圣诞节嘅方法啦，系嘛？试过收过乜嘢礼物啊？ 试过收陀螺、一啲车仔。 嗯哼，就净系得，仲有好多好多，系咪即系每一年都可以收到礼物噶？ 嗯。 哇，咁咪好开心咯，所以最中意就圣诞节啦。好啦，咁我哋要问下卓亨咯。你呢？你喜歡什麼的節日？ 新年。 新年，農曆新年是不是？為什麼我這麼喜歡農曆新年？ 因為可以收錢。 是不是可以鬥利是啊？最厲害的一年的話收到多少錢利是啊？ 兩萬。 哇，兩萬元啊，那用不用給媽咪啊？ 不用。 不用啊，那你現在就很多錢咯。你打算用那些錢來做什麼啊？ 忘記了。 即系仲未谂到系咪咧？ 系 OK， 隔篱我又要问一下咧，就系阿思媛啦。咁思媛你咧，你会中意啲乜嘢节日？ 我都系中意新年。 你都系中意新年，都系农历新年。 系啊， 系咪原因都好似嘅？ 除咁咁又唔系， 中意收钱。你系有咩原因中意？ 我系因为中意去亲戚屋企拜年。 点解？ 食嘢。 一谂起食嘢，你好开心喎！思媛真系好中意食嘢噶， 系啊， 系啊，即系中意去人哋屋企亲戚派年嘅时候，就可以食佢哋嗰啲嘢，屋企自己冇嘅。中意食啲咩嘢啊？咁先 喺佢亲戚屋企嗰度食佢自己整嘅年糕啊，马蹄糕、萝卜糕嗰啲。 啊哈，咁中唔中意新年嘅气氛啊？ 都中意啊！ 啊哈，好多人都讲嘅就话，即系香港嘅新年嘅话咧，似乎就好似一年比一年冇咁好啦。你自己觉得咧？ 都还可以啊，即系条街道都几热闹。 系啦，嗬，又唔会好似以前咁样，即系好多啲店铺都唔开。好啦，要问阿 Josephine 啦，咁你又会中意啲乜嘢嘅节日啦？同我分享一下。 我最中意系中秋节。 中秋节就嚟到咯，系咪啊？点解会咁中意中秋啊？ 就因为有得食月饼，同埋月饼有好多唔同嘅种类，所以可以食好多唔同嘅嘢。 啊哈，咁你系中意边种类型嘅月饼？ 我最中意食就系流心同埋冰皮。 流心同埋冰皮都比较啲唔系咁传统嘅月饼。 系啊， 但系听讲好似你好叻，你识整月饼系咪？ 系啊。 哇，几时开始学习整月饼嘅？ 我好细个嗰时候。 啊哈，点解咁你仲试过整边类型嘅月饼啊？ 我哋平时整嗰啲都系冰皮月饼， 都系冰皮月饼，叻唔叻？有冇叻到可以整好多送俾人食噶？ 我哋平时都会屋企全部都会一齐整冰皮月饼，之后送俾朋友。 吓、啊，咁好噶！咁我今年你可唔可以送俾我啊？ 可以， 多谢你先。嗱，我知道除咗 Joseph 之外嘅话咧，其实咧其他嘅小朋友咧都有试过，好似卓亨咁样都有整 奶黄月饼。 奶黄月饼喺旧年啊， 系啊， 成唔成功啊？ 成功。 难唔难整噶？你可唔可以教下我噶？ 难整， 唔难整嘅。 我唔记得咗点整。 因为已经过了一年了，是不是呢？那会不会有其他的月饼你想学整的？ 冰皮月饼。 为什么？ 因为我很喜欢吃冰皮。 很喜欢吃啊。但是、可不可以要求可以学整冰皮月饼的呢？ 不知 道。你喜欢吃冰皮月饼。如果是的话，其他我想问一下的就是、柏朗呢，你喜欢吃哪类型的月饼？ 我喜欢吃冰皮月饼。 为什么？ 因为好吃。 你们个个都喜欢吃冰皮月饼的。咁如果系你最中意食嘢嘅思媛咧，思媛你中意食咩？ 我都系中意食冰皮月饼。 你全部都中意食冰皮月饼，系咪夹埋？系咪因为细路仔小朋友系中意食嗰啲即系冰啲嘅，同埋就系冻嘅喺雪柜度攞出嚟食嘅嘢？ 系 嘛？ 系。 哦， 咁你要识唔识整啊？自己？ 之前有跟团体整过。 咁成唔成功啊？ 有少少失败。 失败嘅地方系喺 有少少漏嗰啲馅出嚟。 如果系嘅，你可以教啊，唱空空整、啊。嗱，我知道咧，中秋节除咗你或者系食月饼啦，同埋其实大家都倾完或者整月饼之外嘅话咧，仲可以玩灯笼嘅。咁会唔会系啲年纪细个啲嘅会中意玩灯笼咧？柏朗有冇玩灯笼？ 有。 又系会买咩灯笼噶？ 我屋企嗰个飞机灯笼。 飞机灯笼会唔会年年都买一个噶？ 唔会 嘅，即系其实年年都系放嗰只飞机，系咪啊？都系个飞机灯笼。 烂咗咪买另一个。 你嗰只系边一种啊？我知道有一啲嘅传统嗰啲咧就要点蜡烛嘅，有啲 吹气嗰种咯。 哦，吹气嗰种就比较安全啲。咁唱哼咧？ 我唔玩蜡烛噶。 哦，连蜡烛都 唔玩灯笼。 我知道你唔玩蜡烛，你好乖。咁又唔玩灯笼嘅。 系。 咁屋企啲细佬妹或者系其他啲兄弟姐妹有冇玩？ 唔玩。 唔玩嘅。咁你点庆祝中秋节啊？仲有食月饼啊？ 系 ，OK， 思桓呢？ 我都系食月饼为主。 既然咁中意食嘢嘅话，其实中秋节都要好多嘢食嘅。咁你仲中意食乜嘢？生果中唔中意食？ 都中意。 中意食咩生果？ 芒果啊，荔枝、西瓜嗰啲。 啊哈，都系呢个时候当做噶啦。会唔会肥噶？ 要减肥啦， 所以小心啲，因为水果都几肥噶吓。Josephine 咧，咁你点样庆祝中秋节？会唔会玩灯笼噶？ 我屋企人细个嗰啲就会玩灯笼，但系我依家冇玩。 你冇玩啊？你细个时有冇玩？ 有。 你中意买咩灯笼啊？ 系 LED 灯嗰啲。 哦，好細個你哋已經係用 LED 燈嗰啲燈籠噶啦，係嘛？係啊，安全好多。因為其實以前我哋細細個嘅時候，我哋會玩蠟燭嗰啲燈籠嘅話，當然啦，大家都知道嘅就係唔可以煲蠟啦，係咪？所以其實大家都喺安全嘅情況之下咧，慶祝呢個中秋節嘅。好啦，咁我哋又講咗有咁多有關於係點樣慶祝我哋嘅中秋節啦。咁啊，嚟緊嘅中秋節嘅話，大家都要人月兩團圓啦。除咗有得食有得玩之外嘅話咧，最緊要都係一家人齊齊整整，身體健康。所以喺呢度要再次多謝曬我哋四位嘅小朋友。同埋四位嘅同学仔，要再次多谢嘅就有柏朗啦，仲有我哋有卓亨啦，仲有就系思桓啦，同埋 Josephine 嘅，唔该晒。不过我哋一齐同大家讲声中秋节快乐，好唔好啊？预备，一、二、三， 中秋节快乐， 耶！ Yeah! 丰收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58岁电工为减轻患末期肺癌妻子的痛苦，在对方同意下在房间烧炭，妻子之后死亡。他早前承认误杀，今朝早在高等法院被判12个月感化令。法官判刑的时候形容案件无疑是一宗悲剧，相信被告犯案只是为了令妻子安详离去，认为应该以怜悯之心处理此案，但法庭必须顾及公众利益，考虑到案件情况特殊，最终判以感化令。被告承认前年一月在利民道白梁大厦一个单位误杀54岁妻子，他原本被控谋杀罪，两名精神科医生认为他因严重抑郁症引起精神失常而犯案，控方接纳他在案发时受神志失常影响，改控误杀罪。特区政府早前提出逆向隔离安排，获广东省和深圳当局支持，双方将商讨细节。厂商会会长史立德说，商界支持逆向隔离做法，因为可以舒缓港人北上内地寻找疫站隔离的情况。他又期望当局可以预留一定的逆隔离名额给商界，方便业界返回内地，希望可以尽快落实逆隔离的具体安排。斯立德又说，外国不少地方已经开放，如果香港一直不能够再放宽检疫安排，将会影响香港的声誉，但承认短期内要达至0+7检疫安排有难度，因为现在疫情未到顶，不过如果死亡率不高，希望政府为商界提供逃生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过去几年香港和大湾区城市之间的跨境交通基建陆续落成，两地往返方便，有利区内经济加快融合，合作不断深化，大湾区正是朝着国际一流湾区目标迈进。 陈茂波在团结香港基金一个研讨会致辞的时候说，香港是大湾区的龙头城市之一，可以和大湾区优势互补或者强强联手。他又说，随着大湾区进一步融合，香港发展不应该局限于香港本身，应以同心圆的视角，以大湾区为本位，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在同一个研讨会以视像致辞的时候认为，香港未来可以在两地创科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合作，优势互补。南韩庆尚北道浦项市一座大厦的地下停车场在台风暹南诺吹袭期间被水淹没，多人被困，至今七人死亡，两人获救，当局继续搜查是不是仍然有人被困。消防部门昨日接了七点几接报之后到场搜救，至今救出九人，当中一名39岁男子和一名52岁女子送院救治，其余七人被发现的时候心跳已经停止，之后证实死亡。韩联社引述消防部门透露，相信那些被困人士是在昨日早上听到管理处通知说停车场水浸之后，到停车场准备将架车开走的时候被困。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的骤雨同一两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天气间中的骤雨，星期五天色好转，中秋节同翌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77点，跌324点，总成交金额446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2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44点，升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49跌3.2，腾讯控股307.8跌6.6，新东方在线31.65跌5.95，比亚迪股份223.4升2.6，阿里巴巴86.3跌1.75，美团168.4跌5蚊，友邦保险72.25跌2.2，快手62.1跌3.3，南方恒生科技3.93系跌8.4，中国海洋石油9.96跌1.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43.93，瑞士法郎0.986，加元1.32，人民币6.978，英镑对美元1.146，欧元对美元0.988，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日经平均指数报27321点，跌304点。港金报15850蚊，跌20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93.48美元，卖出1694.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喺大角咀，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一段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体艺中学对出。咁喺封路方面，荃湾嘅西流角路因为爆水管，西流角路同埋城门道跟住豪辉花园一段仍然要全线封闭。另外青山公路嘅荃湾段去美孚，跟住豪辉花园嘅慢线都系需要封闭，几条嘅巴士路线要改到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去旺角，同埋神奇道迪恩湖方向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的士同埋坐小巴都要带安全带，违者最高可以被判监3个月同埋罚款5000蚊。如果搭巴士，座位有安全带都应该佩戴。 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黑风色听讲白风夕约咗玉无缘喺天之山一会。心里面有啲妒忌，仲见到玉无缘买嚟送俾白风夕嘅珠簪，更出口述劝玉无缘唔好送。最后玉无缘会唔会听佢讲呢？ 国剧八三零，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稳定系发展嘅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哋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品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风骚快活人。 专家时间，齐 Sir， 齐 Sir， 你好， 你好， 你好啊， 你好。 系啦，逢星期三我哋都会有徐老师同埋徐 Sir。咁今日咧，我哋已经去到咧，就系我哋嘅体质最后尾嘅，其实剩翻两个。 冇错。 但系今日咧，阿徐 Sir 要将我哋两个结婚啊。 二合一。 突 然温， 突然温，点解会咁样嘅话咧？等阿徐 Sir 同我大家介绍一下。 系啦， 欢迎你。 系大家好啊。 系。 嗱，咁我哋咧今日就重点系有一个咧未讲嘅体质。 系、 嗯。但系咧都仲系喺九种体质里边咧，有一个咧就比较平和嘅。咁嗰个咧就比较容易理解啦，咁我哋又唔好嘥咁多时间、我哋先讲下今日嘅主题里边，又睇下大家有冇呢啲问题。 嚟啦嚟啦嚟啦， 好啊， 好攞纸笔。 第一个啦，你会唔会成日都会打乞嗤嘅咧？ 咦，我发觉我会、 一出入啲冷气场所啊，好借啲耳咧就打乞嗤噶啦。 嗯， 又或者咧，你又会唔会系好容易会流鼻水啊、流鼻涕啊？ 唔会 啊，有啲人佢可能咧瞓醒觉一出落床咧就系咁蹭蹭蹭，或者一翻到屋企夜晚咧又系咁流流流啊，咁你又要留意一下有冇、 没有 鼻涕啫系嘛，唔系流鼻啲嘢。 系好好啦，咁第三种咧就好似当一啲。季节开始有啲转变嘅时候，或者温度有啲变化，或者咧周围嗰啲气味有啲变化嘅时候咧、你都会觉得好似有种容易会咳啦，调气唔顺啦，会有两声喘啦，会有冇呢啲反应咧？咁、你要留意一下。好啦，又或者咧，你会唔会对于一啲食物会容易过敏一啲嘅？譬如话你食咗海鲜会有出疹啊，或者会唔会饮咗酒又会有起酒疹啊？又或者会唔会对于某一啲嘅花粉过敏啊？或者你有冇被诊断过为某一啲嘅身体嘅？过敏病症咧，嗱呢啲咧又要留 意。 好唔开心，我暂时嚟讲，我都冇得分， 有冇？没有啊，中咗开头嗰个咯，系啊，其他冇敏感。 咁啊，有啲人咧就可能会有容易周身出啲风烂啊，咁啊成日都出风烂， 系经常出系嘛？ 经常出，唔系噶，经常出。 经常出， 佢可能经常一翻屋企就出风烂噶啦， 一出翻屋企就出。 风烂好辛苦噶。 佢一翻工咧，佢喐住嘅时候咧，佢就少啲。 哦。 啊，佢一翻屋企静落嚟啦，个人休息咧，夜晚瞓觉咧，佢就起烂噶。 哦。 咁呢一啲咧，亦都系一个特征嚟嘅。 哦。 咁仲有咧，有啲咧，亦都系周身咧都容易会有一啲一笪二笪嘅瘀。 血咁样嘅现象，嗯、我哋中医咧就叫做碌血嘅一个表现，记碌 LOOK 系啦，你又可以呢、这个音咧系咁，咁啊呢种叫碌血，即系冇经过外伤而自发性嘅出血，咁一般我哋就叫做碌血啦。咁啊，仲有咧，你又会唔会觉得身体系咁已经拗两下咧，就红得好紧要嘅？嗱、嗯，呢一啲咧，我哋头先所讲咁多嘅现象，若然你又系好多出现嘅话咧、嗯，你就系属于我哋叫做一个特禀体质。 特禀 系啦，特禀嘅意思咧就即系属于过敏性嘅体质。 系、哦、啦，听你咁样讲都系， 系好过敏，全部都系敏感。 一系就鼻啊，或者系食嘢啊，又或者 气管敏感啊， 皮肤敏感、啊， 系啦，皮肤又有 反應。但系呢、這个呢、這个禀字咧，大家留意啦，就唔系品格个品，系品告个品，系咪？ 冇错冇错，系啊冇错。咁、所以咧，引致有呢一啲特禀嘅体质咧，就系、是、其实都系属于一个人身体虚。 嗯、 其实中医角度咧，就过敏呢个词语咧，就唔系成日用， 系 现代医学会比较多啲吓、即系好多病人有敏感症，佢就会食一啲抗过敏嘅药，系、去舒减个症状。但系佢唔食药嘅时候咧，佢好容易又会翻嚟嘅。咁、即系搞嚟搞去都好似都要食住药咯。 好困扰嗰啲， 系啊，好烦嘅，好似断唔到尾。 系啦，尤其是好似我哋香港地好多人话鼻敏感啊、皮肤敏感啊，嗯、但系食住药咧就好啲嘅，唔食咧又。翻嚟啦咁样， 同埋嗰啲人讲嘢系会咁样噶， 冇错，塞住又唔开啊个声。 有冇听过啲人咁样？ 有啊， 冇错嗱，但系好多系嚟睇中医求助嘅时候咧，咁用中医方法就话，根本中医就冇乜过敏嘅讲法。 哦、 特禀嘅原因咧就系身体正气唔够旺，都系一个抵抗力下降，对于外界嘅刺激，佢个接受能力好低。佢对于温度变化，佢又唔受得刺激；季节转变，佢又唔受得刺激；气味嘅尘埃嘅湿度嘅，佢都唔受得刺激。咁即系佢好娇嫩。 即系佢好敏感，所以啲人就话：，你冇咁敏感啦，我都唔系讲你，即系咁意思。其实 咧， 一种敏感， 都系敏感，系啊， 系啊。但系如果你能够令到自己个身体嗰个体质气血旺翻上嚟嘅、基本上你所有嘅敏感你都迎刃而解嘅、譬如咁讲啊，当然啦，我哋头先提到有啲人咧，佢翻工嘅时候咧，佢气血运行旺啲。佢就冇出风烂，但佢一翻到屋企一静咗落嚟一坐低咧，佢就起啦。咁呢个系好代表系乜嘢咧？系个血气嗰个循环现象，佢唔系对于屋企敏感啊嘛。如果唔系，佢对于屋企敏感，佢就 要老婆 翻工咯， 系啦， 佢就出 见到个老婆，唉，烦。 所以咧，佢就譬如话，点解带个细路仔落去公园度跑去跳，佢又唔乞嗤，又唔避水，又唔咳。一翻上屋企对住个电脑或者打住游戏机咧，佢又流鼻水又咳啦。咁、其实嚟睇医师嘅时候，医师就觉得佢系个正气唔够，抵抗力弱而产生佢嗰个过敏嘅表现咯。咁、所以呢一种嘅效果咧，嗱、譬如咁讲啊，我哋平时都经常会介绍汤水啦， 系啊， 茶水啦。好啦，如果咁讲、我哋今日又讲话我哋用啲灵芝煲水飲啦、我哋又煲啲五指毛桃汤啦，饮啲党参北芪啦，肯定可以好肯定飲完个症状都会改善。 是 但係一唔飲、又返嚟。嗱、呢、个又系等同食西药系咪即系一样呢？ 系 食西药有效，食住有效， 揿住佢咯。 住 所谓 中药就叫扶住佢，西医就叫揿住佢。啊，当咁讲先啦， 都系啦， 都系有一个意思啦，帮佢啦。但系如果大家都唔帮咧，佢又搞唔掂。咁、即系个问题喺边度咧？ 致敏丸， 致敏丸系咪致敏丸？我哋话嗰啲尘埃啊、尘螨啊，唔系嘅，唔关事， 唔关事噶。 致敏丸就系你自己个底质药。 哦， 你又唔见其他人有，系嘛？ 嗱，点解你对于嗰啲尘螨咁敏感？嗱、 当然啦，海鲜咁敏感， 冇错啦。点解咧？你排嗱，你食海鲜点解会过敏咧、你排毒啊，对于啲蛋白质太高，你适应唔到，你有反应。但系如果我个身体够强，我排得翻出，我唔会醉。咁我咪唔會有咯， 係喎，呢個道理啱喎。 所以我哋一定要用咩方法去真正將個矛盾消滅呢？第一，我哋要理解咗先，理解咗呢件事，我依賴藥物只不過係舒緩嘅啫，不論中西都係舒緩。最重要嘅就係我明白我而家身體唔夠強， 點解我要去？ 我就唔好夜瞓， 我就早起，我要锻炼、 健康啲嘅人 生。我一定要用呢个方法，我要饮食要均衡，我唔好生冷，我唔好寒凉，唔好刺激个身体，唔好挑战佢、 嗯。 你要，但系唔系代表你要以后一世都，你本来就应该系咁做，健康养生。但系你想将个身体嗰个问题改变咧、 嗯， 你一定要投资、嗯，投资两至三个月、嗯、去运用一种健康嘅锻炼，将个身体嗰个体能提升去到一定的水平，咁、嗯、你就开始感觉，咦系，我真系做咗运动之后咧，我冇咗咁多鼻敏感，我冇咗咁多气管敏感， 嗯、 我啊注意咗饮食之后咧，我肠胃咧冇咁多刺激， 嗯、 我真系冇咁多肠胃嘅敏感，又冇咁多皮肤嘅敏感，咁你就要真系靠自己肯去滴起心肝，去攞个两三个月咧，去将个身体嘅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去改善。 嗯， 你呢个理念好唔同啊！呢、這个理念嘅就系、是、咧，就系、是、要锻炼自己嚟去抵抗外边嘅致敏源。 冇错。 但系问题系有另外几多种嘅睇法嘅，就系话，总之你就尽量避开嗰啲致敏源。 冇错。 系两码子嘅概念。 好似我哋成日讲啦，避嘅咧就唔到你去避，你搵个玻璃樽笠住个人去养。咁你乜嘢都避晒啦，咁但係你一拎起个玻璃樽，你就冇晒抵抗力㗎喇。 係喎、 哦。所以、即係如果我哋用宇宙萬物裏面当中任何生物都有佢原始存在嘅条件嘅。你就算塵螨，你唔搵个顯微镜放大镜，你唔会睇得到佢㗎。係、 啊、 但佢原始就喺度㗎嘛。咁、譬如话有啲人养啲猫狗，佢就话佢容易会过敏。咁调返转，佢就係令到你强化，等到你冇咁易过敏㗎嘛。点、解你要避咗佢？点解你唔去适应佢，增强自己呢？即係呢一啲呢，我哋就要记住如果我样样嘢都系用避开而改善自己咧，你就根本就冇改善过、 嗯。 只不过你就系唔接触刺激啊嘛。 同意啊。 咁当然啦，我哋讲紧个条件系，我唔系刻意去揾一啲污糟嘅环境、污糟嘅地方或者系啦，去刺激佢啊， 系咪？ 嗰种就叫极端训练，系嘛、嗯？但系我哋应该喺基础嘅生活环境下，我哋可以调节到咯。 嗯，好啦，咁除咗话要好好锻炼自己嘅，就系一啲嘅就系健康同埋养生嘅方法之外。都整啲嘢嚟飲下或者食下得唔得？ 係啊， 先啦，講下如果有啲人係鼻敏感啦、氣管敏感咧，我哋就可以用一下啲紫蘇葉。 紫蘇葉 係啦，紫蘇葉係啦，就愛嚟就咁泡茶。泡茶两至三片就摆落个暖壶度，加滚水。如果你想甜甜地嘅，就落多两三片甘草，就一齐焗。咁好多人讲嘢嘅时候咧，就好容易会有气管敏感啊，有啖痰啊，想咳啊，咁啊仲痕啊。咁如果你一路飲住少少嘗下嘗下呢一個紫蘇茶咧，佢、就有幫助改善個氣管上面嘅不適，係、啦，或者鼻哥呢一個舒減鼻敏感、氣管敏感。如果你有腸胃不良啊、腸胃敏感嘅咧、你就可以試下用陳皮普洱茶。 哇， 係啦，呢一啲又好簡單，又可以養下個腸胃。 我冇陳皮啊。 你有保你咩？ 准备要去晒， 自己晒。 发财财你变咗。 好多时候我会见到咧，有嗰啲你去打波嗰啲地方都有人晒。 咦？ 我通知你啊。 O K， 唔该晒。 咁啊嗱，陈皮普洱茶， 普洱茶， 冇错啦。呢啲焗下茶咧，就暖下个胃，同埋咧有帮助大旺嗰个脾胃嘅运化。 普通嘅陈皮同埋普洱得噶，呢两样嘢都可以好贵啊。 即系以自己嘅能力去发展啊！呢个好重要， 冇乜能力， 两 样 嘢都好 贵啊！咁啊，有阵时屋企，譬如话我哋煮餸用嗰啲陈皮都可以嘅。 以、 以个原理啦，一般我哋出去市场买，即系普通啦， 系、 一两计，$30，咁、都可以接受嘅。因为我哋每次只不过用一反，一反一次嘅话，一反都系除翻$1到嘅啫。 使唔使刮咗嗰啲？ 如果你买得嗰啲$30两计嗰啲咧，通常佢都冇咁多囊。比较靓噶啦，咁、你可以用30次嘅，咁、所以系好抵用， 好抵用， 一片葱30日， 翻葱 咁所以嗱、如果呢两个咧就系属于茶水， 系、 生活定时 keep 住用，咁、当然啦，茶叶咧就要视乎在你个脾胃嗰个敏感度啦、有啲人就中意饮得太浓咧，我都唔建议，因为我哋要经常饮啊嘛，咁你先会有用咯、好啦，咁如果喺汤水里边咧，爱嚟增强抵抗力扶正嘅，其实我哋讲最中意就系、用嗰个五指毛桃，呢个系最有效嘅扶正健脾，又加啲淮山，又加啲党参，一样系煲下粟米红萝卜汤，嗱一定要好味。 同埋咧就大人細路都中意，顏色又靚，咁啊煲出嚟嗰啖湯又香。咁呢個湯水咧最緊要一個好處係咩咧？就係、是、健脾、開胃、益氣、增強抵抗力。所以喺轉季嘅時候咧，好多人都容易會傷風感冒、咳、流鼻水、打乞嗤。我哋就最好利用，譬如話試下一個禮拜，唔好理佢咩情況下，一個禮拜都飲兩次 ，keep 住。一飲一個季，一季即係三個月，你要儲嘅，你唔會飲一煲湯飲完今日就聽日即刻變咗超人咁強，係 好啊， 係啊，你一定要 keep 住嗱，你飲一個月飲咗八次，你飲三個月飲咗24次， 你又睇下有冇改善嗬？ 係啦，係一定有表現嘅，因為我哋平時成日都話你嗱你。一定要嘗試，你先至會有改善。你試過你就知道原來係有效。咁好啦，跟住你就配合住個過程咧，運動啦、鍛鍊啦。咁當然啦，我哋嗱食療啦，頭先嗰啲湯水，咁你當然要注意咗先。你唔好話我有飲湯啊，不過夜晚又飲啤酒，咁啊即係幫你。 嗰啲唔得啦， 即係解決唔到嗰個麻煩。係 啊，明白。 咁你一定要自己注意生活飲食，跟住再用呢啲茶療或者湯水。咁再結合咧就係、是。可能用一啲熱敷嘅手段，譬如話我話揾個暖包，多啲敷下個肚臍，或者敷下個腰骨， 有咩用啊？ 因為嗱，呢啲位置就係固本培元， 係、 啦，我哋個身體個元氣，所以嗱，氣聚丹田，成日都話吸口氣落到去個肚臍對落三寸，嗰、那個關元穴嘅位置就係我哋而家話要敷住、如果一個人虛嘅時候咧。佢個小腹咧，好容易會冷冷凍凍，腰骨咧就冤冤酸酸，呢啲就係代表身體唔充實虛。咁我哋敷住個小腹或者個腰骨，一日當你得閒做一次15分鐘就夠啦。你覺得個人咧就好似個元氣咧就培育翻嚟，你自不然個人就會有一種強壯嘅一個感覺。咁、呢個咧就係用熱敷嘅手段，敷肚、敷腰。呢啲位置去敷咧，又唔會話對於任何有咩體質有影響嘅，即係不論你係熱嘅、寒嘅、虛嘅、鬱嘅，乜嘢人你都可以用呢一個方法去鞏固扶養。 嗯，呢個方法嘅話，因為我有一段時間都有去睇下即係醫生咁樣，佢哋就會喺嗰個位嗰度咧擺一個盒之後，跟住咧就會整嗰啲燒嗰啲艾 條 啊，係啊，你真係發覺就係完咗個療程之後咧，個人係會比較個人精神啲，同埋會暖。 因为烧艾它可以有扶阳加强身体功能大旺是啦大旺的脏腑、不过呢如果好像现在这种过敏体质的人呢烧艾都要注意因为它有些烟雾咁佢聞呢、有啲人係就會敏感又係敏感，因為有氣味佢又敏感、所以我哋燒唔緊要，可能你要搵一個地方空氣流通佢、自己索唔到咁多咁佢就唔覺嗰種刺激性咯，如果唔係佢就一路聞一路 咁啊，落街燒啦， 嗰啲係叫燒衣，介紹 介意，唔係㗎，有啲人真係會落街燒㗎，係啊，因為 大 啊，嗱，因為係啊，因為點解咧？香港地嘅地方真係細， 焗得滯。 咁如果我哋屋企，可能我屋企人唔介意啫，但係嗰陣味可能隔離屋會介意， 有啲人唔中意， 冇錯啊，真 係 有陣味。所以有啲咧，我哋見到，咦？點解行到去有陣時啲？球場點解會有陣味？哦，原來有個老人家佢腳痛，佢又喺度燒緊艾，佢幫緊自己，佢覺得好好。但係咧，佢喺屋企做唔到，咁佢落街都係真嘅。 啱、好啦，咁多謝曬徐 Sir， 咁同我哋講咗有關於嘅就係呢個特品體質嚇、因為平和咧，即係咩事都冇啊，係啦，咁所以我哋就 skip 咗佢啦 ，skip 咗佢。好啦，咁我哋下個禮拜要睇下我哋有咩新嘅話題咧，再同徐 Sir 研究一下。唔該曬， 唔該曬徐 Sir， 拜 拜。 沙瓦迪卡，Konnichiwa。 哋灵魂奉献俾电脑，电脑食电脑，所以约我今晚出街好冇？只睇你，寻求快乐要几多？这种垃圾成日用我欣色唱歌，不过你班乌龟打不死我，讲一句 hello hello just let it flow， 尽力天天都进步，只一句 Come on Estas， 开心会换到 Hello， 每朝早必须听到，继续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 今天我做到 All right， 拍拍手掌眼有死哦，继续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咪走转咪路，我啦拍拍手掌跟我 Do Re Mi Fa Sol， 继续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 今晚要做到 Hey Everybody let it go， 继续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咪走转咪路 OK，一一讲声 hello， 快乐自然换到。 前嗰啲上嚟好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 show 快活人》，星期三当然翻嚟十二点钟之后仲有咩啊？冇错啦，就系呢一个客家婆来了啦吓。咁啊，首先听十二点钟新闻报告，咁样大家咧，各位学生坐定学客家话。 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1290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的骤雨同一两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天色好转，中秋节同之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68点，跌334点，总成交金额4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2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44点，升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49，跌3.2；腾讯控股308蚊，跌6.2；新东方在线32.05，跌5.55；比亚迪股份224.2，升3.4；阿里巴巴86.3，跌1.75；美团168.3，跌5.1；友邦保险72.1，跌2.35；快手62.2，跌3.2；南方恒生科技3.92，跌8.6。中国海洋石油9.92，跌2毫。 外幣對港元的買價，美元 7.85， 英磅 9.001， 瑞士法郎 7.961， 澳元 5.266， 加元 5.95， 新西蘭元 4.712， 歐元 7.761， 每百日元對港元 5.452，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88.878。 日經平均指數報 27,341 點，跌284點。港金報 15,850 元，跌20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692.4 美元，賣出 1,694.8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講隧道情況，而家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華潤大廈，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排到康莊道橋面，七行道北過海車龍喺寶奇利街。路面情況喺港島方面，下確道西行去上環方向，左轉去紅棉路比較擠塞，龍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咁荃湾嘅西流角路由于有爆水管啦，由于有爆水管，西流角路同埋城门道近住豪辉花园嘅全线都系封闭。青山公路荃湾段去美孚方向近住豪辉花园嘅慢线都系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渡船街灯打士街尾窟、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旺角，同埋神奇道迪欣湖方向迪士尼。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秋佳迎最爱， 明月光。 中秋节嘅月亮特别靓，特别圆。 中秋节嘅灯笼特别多款嘅。 中秋节有好多唔同类型嘅生果食。 中秋节啊，仲有好多月饼食添啊！ 喺香港过中秋真系开心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 中秋节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推动，三五成群展翅清健超新星。 屋宇装备技术员学徒萧家杰点样用创意冧掂一班大师傅呢？ 检查啲地台啊，要踎低起身，又可以发明一个地台车，即系譬如检查啲风槽嘅时候啦，咁佢哋要擒好高嘅梯嘅，咁啊，攞支嗰啲自拍神棍夹住落个 cam 度，咁就可以睇啦，就唔使擒高啦。 想知道傑仔點樣實現由細到大的夢想，就要留意今個星期五下午三點到五點，三五成群同你展翅啟航。 我是兒童呼吸科邵嘉嘉醫生。疫情升温，作為媽媽想給小朋友最好的保護，就要安排六個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絕對不是一般傷風感冒，有機會並發腦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療甚至死亡。而孕婦打錯針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嗰阵，嗰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嘅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系姜浩文。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打字打字， 客家婆， 早晨。好啦， 开始查家婆来了。 啊，太子嫁靓太哦，吓、 太子嫁靓太。 系啦，招来中巧只咯。 系啊， 招来中巧只啦。 系咪礼拜六中巧只？ 系啊，礼拜六中秋啊。 我攞命哥只。 吓、 我话你，你直头望住我，擘大个眼。 攞命哥只 吓。 咁我哋唔识就要咁噶啦。 我问你点样过节？ 哦，过节 就中秋节。我问你点样过节？ 食饭 啊， 四月饼， 刘冷然食饭啊，刘冷然食饭， 同边个食 啊？ 系啦，刘冷然食饭即系同边个食饭？ 月饼点讲啊？ 嗯， 月饼， 月 饼， 系啦，弯啊，水果， 水果， 弯顶龙。 玩 灯笼， 玩灯笼，系啦，就玩灯笼。 以前我好中意买啲灯笼挂屋企， 我都系啊， 好耐冇买，真系好耐冇买。 好贵啊！而家啲灯笼， 特别纸扎嗰啲啊， 嗰 啲唔系纸扎嘅咩？哦，你买啲咩？ 唔系啊， 有 啲塑胶 噶 嘛， 有啲咩 LED 灯 啊？我觉得纸扎嗰啲最有 mood 嘅， 冇错，所以好贵。嗰陣時候我都仲有個朋友咧，每一年咧都會送一個燈籠俾我嘅 兔仔燈籠， 唔係買嗰啲好傳統嘅羊肚燈。 哇！ 其實兔仔都好傳統嘅， 係啊。 兔仔燈籠你記唔記得點玩咧？佢唔係提住 嘅， 拖嘅，佢有四個轆咧，係 啊， 係 啊。 而且 tip 係唔同嘅，係咪？白兔燈係特別唔同嘅，因為佢哋皺子嚟嘅， 係。 但我哋講嗰啲咧就係嗰啲令嗰啲嗰啲蠟光 子， 係啦， 冇錯冇錯。 然後跟住我有一次咧，我經過你有一啲比較傳統少少，不過嗰啲都系要纸扎铺嗰度见到嘅，你知唔知道原来系百几蚊一只？ 好贵噶， 兔仔 唔系我讲紧系传统嘅羊 肚 灯。 你知唔知而家西环咧？我唔记得咗边条路啦。 嚟听我，市环系咩？ 市环 啊嘛，市 环。 你用客家话嚟讲， 市环。啊，何德定论啊！何德定论啊！ 好多灯笼， 纸扎噶， 纸扎铺嚟嘅。 系啊，成条街都系两边，好靓。 而家真系要买呢啲旧式嘅，真系要翻啲纸扎铺， 但 系 好贵， 好贵， 超贵。 你有时你会觉得真系啦，你要摆得一两个呢啲咁样嘅传统灯笼嘅话咧，你好有嗰种气氛嘅。 系啊， 又或者就系咧要整好多个嗰啲咧，就风琴灯笼。 风琴灯笼， 我中意嗰啲。高靓嘅，但系风琴灯笼有一个危险，就系冇错。当你一阵风一吹嚟嘅时候咧，佢就会哇，全部都烧晒 理论上咧，呢啲纸扎嘅灯笼咧，佢应该有个铁嘅座啊，咁样夹住佢， 冇用噶， 冇用噶， 冇用噶。你唔单止系咁噶，你仲有一个少少嘅小撇步，仲记唔记得？ 滴啦， 系啦，你要滴啲蜡落去， 等佢个 pat pat 黐住。 系啊，好多时候嗰度就会烧到。 系啊，一烧咗就喊噶啦，啱啱玩都未玩过。 我记得 我试过啦， 买咗个好靓嘅灯笼啦，都未出门口已经 烧 咗。 哎呀，咁你即系姐姐啊，咁佢哋继续出去玩冇住。 系啊， 除咗烧咗之外咧，另外一个咧经常。会发生就系咧，你行出去冇觉得吹熄咗 啊， 跟住又点翻，再一阵复又吹熄翻， 唔系还好啊，有个灯笼，你一烧咗就真系得支棍喺度， 真系后齿嚟， 揸住啲棍住， 冇错。 所以后期嘅用翻灯胆咧，就系比较稳阵啲嘅， 系，但系就冇乜气氛。 坦克车灯笼我都玩， 坦克车灯笼我都有玩过，坦克车灯笼同白道灯笼一样噶，佢都系咩嘅，佢都系拖嘅， 系 啦，飞机又系嘅，飞机就好有型嘅，我觉得。但系好奇怪嘅，嗰阵时候咧，如果你买飞机灯笼嘅话咧，屋企人唔俾。 点解啊？ 因为我系矮阿妹仔 咯，我 系 女仔， 因为你女仔，女仔冇玩呢啲咁样。但系有咩女咁兔仔最啱你咯？ 兔仔最中性啦， 兔仔最中性， 男仔买兔仔灯笼又系俾人闹嘅，女仔玩 就系咯，有一分嘅咩？ 系啦， 好啦，至于今日咧，我哋嘅客家婆咧要讲嘅就唔系中秋节，我哋要讲嘅咧就系我哋细细个嘅时候玩嘅一啲儿时游戏，游戏。你最中意玩乜嘢啊？ 我最中意玩糖黐豆，黐住 同阿死肥仔玩，同阿肥仔玩， 一黐住。 你个咸强， 喂，糖黐豆甜噶， 我知啊，但你问题就 系 点 玩 法啊嘛？ 有糖黐豆， 糖黐豆系 点玩啊？ 好似如果譬如话追你，我即刻黐住阿锥，你就追唔 到，就追唔到啦。 系啊， 系啦。咁啊，睇下边个落单， 真系有得玩噶，原 来有糖黐豆，你冇玩过啊？ 我玩过掉手巾咯。 哦，掉手巾又系， 掉 手巾又 点？ 攞命啦，攞命教啊！掉手巾。 一入班人围埋一圈，咁跟住。 冒底，冒底，冒底先。 咩冒底？ 坐到噶， 坐喺度， 有一班人坐喺度， 会得人轻。 跟住有一个人输咗，佢要出嚟。 系啦， 佢围住个圈行。 在不知道哪个 pad 后面掉条手巾、 啊、 如果那个人不即刻发现追他， 你要是这样摸的嘛，是 追他、啊、追到你就赢，追不到他赢了、啊、是不是这样， 是啦，没错，类似是这样啦。你最应该玩就是掉手巾，是不 是？ 但掉手巾都要几个人玩的、哦，咁啊，三個以上啦， 四個啦，圍個圈， 多啲人好玩啲嘅， 多啲人好玩啲， 好好玩嘅。同埋我覺得嗰陣時候玩揾掉手巾咧，又好係咩咧？你去秋季旅行。 系， 哦，系 啊，喺草地嗰度啊， 哇， 就系呢啲天气嚟噶， 咩都唔使带，就玩呢啲，或者嗰个叫做一二三红绿灯， 系啊，你永远掉手巾嘅话，你都系掉咗你中意嘅嗰个女仔， 系咩？ 你有冇试过？ 梗系有啦， 系啊，永远同佢追你啊嘛， 系， 嗰阵好衰噶， 我又冇谂过呢样嘢， 哎呀， 唉，你真系 错过咗好多嘢， 系咯， 哎呀， 嗱，我哋一齐翻去时光隧道啊， 好啊， 你拖住我嘅手啊，嗱。 唔拖你得唔得？ 我唔拖，唔拖手拖第二。 好啦，你只系玩俾个糖知道啦，咁玩掉手巾啦，咁啊仲有 剥傻瓜，我都中意。 剥傻瓜又点玩啊？ 吓，剥傻瓜你唔识玩啊？ 唔唔掉，唔掉。 哎呀，死啦！我都 唔系去嗰啲， 你系咪俾人剥得多啊？ 系咪咁玩具商场嗰啲啊？即系有个嗰啲夹上夹落嗰啲 小朋友嗰啲游戏。 小朋友又剥傻瓜， 有画住张报纸嘅，死啦！我真系又唔记得添。 啊哈，我谂你真系俾人剥得多。 你就剥傻瓜，你就剥傻瓜系嘛？ 系咪要咩噶？蒙住眼噶， 死啦！ 有一个系蒙住眼噶喎。 各位有冇听众记得剥傻瓜点玩？ 咁你又话中意玩，你连点样玩都唔 记 得。 最记得就系攞支报纸兜嘢就跑。 你唔惊打亲人哋啊？唔系几好喎。 就系当时咁玩，嗱，所以就而家冇玩啦。 可能系因为咁样而禁咗。 有冇呢个玩二人三足啊？ 有。 二人三足有。 你梗系揾你最中意嗰个榜啦， 梗系啦，梗系揾个女仔啦。 但系有时棘亲都几大件事。 系啊， 系啊，佢哋棘亲你真系起唔到身就起唔到身噶啦。跳豆袋啦， 跳豆袋 系啊，跳豆袋又有啦， 画纸啊嘛， 吓画纸有，你要自己做嘅。 画纸其实好女仔噶，我觉得 都唔系啊 ，OK 喎，我有啲男仔都玩到犀利喎，系啊。 画纸咧，搵啲袋装啲豆， 系 细细粒粒 嘅，系啊。喂，有一只系摆晒手背嗰度， 系称斤啊嘛要。 唉，称斤啊， 记唔记得啊？称斤同埋要找蛋。呢个 time 记唔记得？称斤嘅就系你要称一斤啊！你之前嘅话咧，要先同大家讲咗嘅，譬如五十斤、六十担，咁跟住咧你就要称啊嘛，一路计落去嘅话，如果边个完成咗即系五十斤、六十担嘅话，你先至为之赢啊嘛！大家仲记 唔 记 得？ 可以玩到天荒地老。 唔记得 啦，真系唔记得， 真系可以玩好耐噶。好，仲有另外一样嘢就系跳飞机，中唔中意？ 有歌添啦， 系啊。 咩歌啊？ 有只歌咪跳飞机咯？ 系咪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唔系，我记得只歌系跳飞机。 一二三到你咁样嘛？阿新尼哥哥嘛， 同 埋怪兽。 同个游戏唔相关。 系啊。 但系跳飞机，你哋有冇一个叫做跳跛跛噶？ 夹跛跛有。 我哋叫做跳跛跛。 咁同跳飞机有冇关系噶？ 有关系，因为你要起屋嘅时候，你就系要夹跛跛噶嘛。 系啊。 系啊。 记得啦，我记得。 因为夹一个圈啊， 要 夹四个圈啊， 系 啦，你要完成咗之后，跟住咧你就倒翻转头，系咪？系咪喺你后面噶嘛？嗰、那个跳飞机，跟住咧你用条链，咁跟住咧就向后抛，跟住咧佢就入咗系边一格嘅话咧就。点解你好似冇玩过咁样嘅？ 我有玩过啊！我而家谂紧咧，就系以前公园咧有画跳飞机嗰啲数字噶嘛， 有一个系类似十字形嘅嘛， 冇错， 系啊，有啲系九宫格咁样。 系啦，我系玩九宫格嗰只嘅， 嗰只易玩啦。 系啊，你巴闭死上嚟嗰时候咧，可以连续咧就系起两间屋咧系一齐嘅，跟住啲人一跳就唔可以入去你间屋，一跳就要跳过两格咧，通常就会咁样一扎界嘅啫。哦，好又到 死，啊，仲有考完试嗰时咧，小学考完试咧，仲要翻学咧。就中意喺課室裏邊玩， 玩咩？ 跳飛機？ 唔係玩天下太平 哦，接張紙啊嘛， 就足球啊！你有冇玩鉛筆玩足球啊？同佢張紙落插， 係啊，射龍門啊嘛， 係啊， 係啦， 自打會咁樣。 其實嗰陣時候，我哋啲玩具咧都真係幾手到拿來 啊！ 總之你就有一班細路，就或者有一支筆，你就已經可以玩噶啦。 猜黃金有冇玩過？ 猜皇帝 唔係黃金啊，嗰啲元宝啊。 接揾紙接張個元寶 啊，然後猜啊，然後譬如話猜咯，譬如話你兩粒，我又兩粒咁樣，邊個贏咗就立曬啲。 但係紙嚟嘅啫喎， 紙係啊， 都係當玩嘅啫。 係啊，咁細路仔嘅越多越好啦。 點繼續啊？ 贏曬你為止咯。 嗯， 但系嗰啲系纸嚟嘅啫，唔系波子， 唔系波子啊！但系好开心， 弹波子都有， 弹波子 嗰时候 有 玩弹波子， 弹波子， 弹波子嘅就系如果你弹到人哋嗰一粒嘅话咧，就食埋人哋嗰粒。 我谂而家波子呢样嘢都不存在噶啦，冇得卖噶啦嘛。 有，但系佢哋就变成 波子棋、 悬艺嘅嘢， 因为我有一次系 咩？ 有一次我就会买嘢，冇错。 你知唔知波子有分等级噶？ 我唔知道、 啊。有咩等级啊？原文其长。 因为有啲咧最普通嗰啲咧就一个圆一个圆嘅波子里边有一界橙色，系啦一界橙色。但系有啲咧全透明嘅，即系冇。冇冇嗰嗰界咧就靚啲， 即係好似波子汽水咁嗰粒嘢咯，即係全粒都係波子咯。 有啲唔同嘅 實色嘅就白色嘅全粒， 係啊， 有 啲靚啲嘅，有啲人會儲嘅嗱。我有呢一隻色，你同我換啦。你俾兩粒嗰啲渣嘅，我同你換。你明唔明啊？即係有啲人 明啊， 儲嘅。 哇！細路仔真係開心， 真係開心。 波子都係寶物啊， 係啊，汽水蓋咧。 你想改 都系游戏嚟咩？ 系啊， 揼扁佢啊嘛， 揼扁佢，跟住中间度整一个窿，咁样借你就揾一条绳穿过去啫。 响嘅， 唔系不停咁样你喺个揈揈揈揈，跟住一掹咁样，咁样戒一轮咯。 咁你咁讲，玩雪糕杯有冇玩过啊？ 雪糕杯冇 做电话咯，我哋有冇玩过咩？ 有 雪糕杯电话喎， 穿一条绳啊嘛。 雪糕杯咧就系讲真系雪糕杯，甜筒嗰啲唔得啊，要雪糕杯嗰啲纸杯，笃一个窿，咁咧跟住咧揾一个牙签绑一条线。穿入去，咁佢咪掹翻出嚟咯。跟住两嘅雪糕杯掹到直，可以当电话讲。 系啊，可以讲嘢噶。呢个咪就系呢个电话 原理 个原理嚟噶。 系啊， 你哋高档啲。 听到佢讲嘅， 有咩高档啊？雪糕杯 我用个厕纸筒咁。 厕纸筒唔得。 厕纸筒对住。 厕纸筒唔得，你因为你绑唔到个条 绳 啊嘛。 我知唔系绑 吊线啊， 直接啊， 直情俾个桶怼住你耳仔讲噶。 咦，咁咪喷晒你口水落耳仔度咯。哎呀， 但系呢个今日小朋友都可以过嚟玩下噶。 系啊，因为呢个系一个玩嚟嘅，呢个系一个原理嚟噶嘛，以前要做噶，即系好似例如潜望镜，你冇做过？ 冇做过。 潜望镜都系噶，潜 望镜 点整啊？就系整一嚿嘢，跟住咧你就可以喺下边嗰个位置嘅时候咧，就可以望到对面嘅嘢。 但系装块镜， 其实睇 紧 嘅就系讲反射。我記得潛望鏡嘅意思嘅就係反射作用，物理學嘅。 問下老師先。 有啊，我哋嗰時點解冇做過呢啲咁 project？ 呢個我冇嗱，但我有一次咧，我記得一本兒童刊物裏邊咧見過一個小手工。但我做咗之后咧，个效果冇佢讲得咁好咯，就系揾只纸船，后边夹一嚿细细啲番碱，佢话佢自己咧会行嘅。 我冇做过呢个， 真系有啊， 你做过啊？ 摆喺个水度嘛， 系啊系，摆喺水， 跟住佢好似推佢，好似咧。 点解嘅？ 因为系咪张力嘅问题啊？ 我唔知啊， 夹嚿夹一嚿细细啲番碱咯，系啊。 咁得意？ 系。 点解我老师冇教我嘅？夹 一嚿番碱， 唔系夹喺你自己度。 你快试下， 我夹喺自己夹喺底度跳落水， 你夹喺自己嗰度咧， 秒游 系啦，真系秒游。你唔识游水咧，你夹翻架后 夹多几嚿番碱，我唔信唔 通。你总之有地方夹啦，底你又夹，系咪？你夹埋底你又夹，总之你可以夹到。 所有隐蔽嘅地方，你都塞嚿番碱。 冇错， 咁你扮唔扮先？ 你话俾下家婆听， 再全身擦碱液，浪顺你 只成只快艇咁噶啦。 好啦，我讲得咁开心啦，咁啊，而家我哋就嚟咯吓，客家话我哋玩嘅啲儿时嘅游戏系点样发音嘅咧？我哋而家嚟啦。第一个头先讲得我好开心嘅就系跳飞机， 跳飞机， 跳飞机点讲啊？ 唔识呢个好危险。 跳飞机， 跳 跳 飞 机，呢个有啲危险。 系啊， 跳飞机好。第二个啦，你最中意玩嘅系咩话？ 糖芝豆 系啦，糖醋跳。 哇！危险！ 啱啱你答呢题， 糖醋 醋跳 醋 瓷啊，都系瓷法咩？糖瓷跳啊， 系啦，你话瓷 糖瓷跳 瓷啊， 系啦，糖瓷跳挑灰剑，糖瓷 挑 灰 剑， 系啦。 呢两个我一 定答。你有冇玩过嘅就系河？ 河马 系啦，唔系 河济公， 系河济公点讲啊？ 可就係 我哋唔係講緊一個牌子啊，我哋講緊個遊戲咋，大家細個一定有玩過嘅就係何之共。 何之共 係啦，何之共哇，今日係咪好難啊？ 好難啊！ 係啦，越嚟越難添啊！嗱，呢一個咧就其實有一張紙， 何之共都係遊戲嚟嘅咩？ 係何之共係啊！你話 有何 咁樣就跟住你人哋可以唔捉你噶啦嘛， 諗 住跟住有人咧就要就要去解你嘅，係啦拍你啦咁樣。 如果我哋呢一代咧。走晒之后咧，下一代一定唔知啲咩。 啊，都唔系嘅，因为其实我 边仲有人玩 嘅时候，冇人玩，但系知道点玩，因为有好多啲游戏嘅讲嘅方法咧，都有都仲查到 嘅。但系一定要玩先得嘅，吓，必须要玩。 好啦，另外呢一个就系一张纸已经可以玩到嘅就系乜嘢啊？ 天下太平。 冇错，田虾太平。 田虾太。 太平田下太平， 平 何之共田下太平。另外有一个又是一张纸可以玩到，但是要接的，要写嘅，唔系四个字。 东南西北 系啦，东南西北。 董 董董 男。 董男士壁系啦，嗱你学呢个几好噶，你学埋四个方位啊，系咪？系啦，得未？ 得 好。另外仲有一个，呢、這、一个我都觉得几好玩嘅，就系、是、狐狸先生几多点？ 冇错， 好长喎、啊、呢、這个。 好难，狐狸先生几多几多点？ 狐狸先生， 冇错，狐狸先生几多点？ 几多 点？ 点？狐狸先生几多点？ 狐狸先生几多点？另外一个啦，就系、是、其实我哋睇鱿鱼游戏咧，咪有一个木头人嘅、嗯，其实系一二三红绿灯，系咪？热衣衫缝绿顶， 热 衣衫，衣衫缝绿顶，或者你讲红绿灯，我都当你算系啦。缝绿顶， 缝 绿顶， 顶 系啦。好，去到第八个啦噃，第八个呢、這个都女仔会玩多啲，但系其实我又觉得咧就系、是。系啦，冇错、嗯，其实就可以玩嘅就系单绳啦，同埋有孖绳嘅吓，就系枪剑线。 哇，枪 枪剑 枪 剑线 剑 系啦，得唔得？ 线 好，去到第九个啦噃，呢一个咧就有另外一啲名嘅，就卜哩哩啦，但系我哋就叫做咧捉迷藏啦，即系捉迷藏， 捉 迷藏， 捉迷藏 系啦，呢、這、一个又好好玩嘅嗬。 仲有飞捉贼咧？ 有好多都系走嚟走去嘅，我覺得以前啲細路仔，所以我諗我哋嗰陣時候應該係會比較健康啲嘅，係、咪？好啦，最後尾呢一個啦，最後尾呢一個我好中意同我好叻嘅就係猜皇帝。 哇！呢、這個勁啊！ 猜皇帝， 猜就係要揼一下個地， 呀咁樣贏人哋啊嘛！ 猜啊！ 猜皇帝， 猜皇帝， 係啦，得唔得？ 啲 得， 時間無多，我哋即刻嚟啦噃，第一個跳飛機。 跳飞机， 唐痴豆， 唐痴跳， 何济公， 何之共， 天下太平， 天下太平， 东南西北， 东南西北， 狐狸先生几多？ 狐狸先生几多点？一三红红绿 点。 好啦， 床千千， 长 枪啊， 枪 枪剑线， 剑 枪剑线系啦，捉迷藏系 捉迷藏， 猜皇帝， 猜皇帝， 一阵间好快就系特。 Take it to him! 好 心强， 咁你讲诶黑话， 好危险， 好当系咪、好？第一题过马路要 小心， 有个系当 一二三红绿灯， 非常好。打麻雀嘅四个方系 冻卵屎病， 第三题儿童节目真嚟个斗心强， 跳飞盔， 跳飞机， 跳飞机。 好，如果你想知道几多点，斗心。 富你先生结到顶， 第五题形容一对情人斗心强， 糖似挑， 小皮球香蕉油系边个游戏当有 嘅？ 跳跳咩嘢？枪剑 跳啊！跳飞机 唔系哎呀系咪啊？跳咩？ 枪剑线 啊！如果你肚痛，阿妈会俾啲乜嘢你食啊？当 何之共 系啦。当打完仗咯，我哋当然希望系乜嘢啊？ 天下太平， 冇错啦。卜哩哩系乜嘢？ 捉迷藏 咩话咩话？ 捉迷藏， 捉迷藏， 捉迷藏。 即系咩一个系？ 彩虹啲，彩虹啲。 让你咋？因为嗌到咧喉咙痛。 点解无端端停咗阵嘅？ 好痛啊！喉咙 抵死。 连续答咗好多题喎。 系 啊，但今日我哋冇计分啊。 好嘢，好嘢。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受和平安达神道地盘天秤怀疑塌下的意外造成一死七伤，另外一人失去联络，消防人员正在现场搜查。事发在上午近十一点，地盘天秤击中多个货柜，一人当场死亡，另外七人受伤，相信另外仍然有一人被困，消防人员正在现场搜查。一名58岁电工为减轻患末期肺癌妻子的痛苦，在对方同意下在房间烧炭，妻子之后死亡。他早前承认误杀，今早在高等法院被判12个月感化令。法官判刑的时候形容案件无疑是一宗悲剧，相信被告犯案只是为了令妻子安详离去，认为应该以怜悯之心处理此案，但法庭必须顾及公众利益，考虑到案件情况特殊，最终判以感化令。被告承认前年一月在利民道白梁大厦一个单位误杀54岁妻子，他原本被控谋杀罪，两名精神科医生认为他因严重抑郁症引起精神失常而犯案，控方接纳他在案发时受神志失常影响，改控误杀罪。政府正就强制举报怀疑虐儿个案立法进行咨询，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立法原意是保护弱势儿童，希望做到及早识别同介入，尽可能避免悲剧发生。他说相关人员觉得个案有问题，只需要打电话和填写书面资料就完成法律责任。当局建议将举报分为三级，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第一级是较严重个案，有法律责任必须举报，第二和第三级可能是察觉到有问题，都鼓励相关人员举报。他补充，假如相关人员觉得有怀疑，都可以转介个案给社署跟进。被问到会不会担心出现误报，孙玉涵说，只要觉得有怀疑就可以举报，当局审视是不是需要跟进，也都预计法例实施之后情报个案会增加。四川省泸定县 6.8 级地震增至74人死亡，其中雅安市石棉县有34人遇难，12人失踪，截至目前灾区受灾居民已经全部转移安置。石棉县凌晨两点几发生 4.5 级地震，震源深度11公里。目前的 6.8 级地震造成大渡河支流湾东河出现断流，形成堰塞湖。目前已经有较大自然泄流，风险总体可控，受威胁民众已经疏散。国家卫健委组织医疗卫生力量前往灾区支援，包括由传染病防控、饮用水卫生等专家组成的国家级公共卫生专家组，指导灾后卫生防疫工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日骤雨同一两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天色好转，中秋节同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80点，跌322点，总成交金额47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2点，跌5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44点，升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49跌3.2，腾讯控股307.8跌6.4，新东方在线32.25跌5.35，比亚迪股份224元升3.2，阿里巴巴86.2跌1.85，美团168.6跌4.8，友邦保险72.2跌72.2跌2.25，快手62.3跌3.1，南方恒生科技3.92.6系跌8.8，中国海洋石油9.93跌1.9。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44.36，瑞士法郎0.987，加元1.32，人民币6.978。 英镑对美元 1.146， 欧元对美元 0.988， 澳元对美元 0.67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 日经平均指数报27341点，跌284点，港金报15850蚊，跌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1.43美元，卖出1691.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上世纪40年代，新中国诞生，当时嘅领导人点样带领中国面向世界？ 领事馆没收通讯设备，会造成所有嘅外国驻华机构嘅恐慌。亦不利于我哋今后嘅外交局面。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第一集9月11日星期日上午11:45，港台电视31。 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提提你， 中秋要 play safe， 煲蜡 is not ok， 想下雨唔想落片身地，玩蜡烛嗱嗱声，预备翻个容器。垃圾记住一定要清理，保持地方清洁。有手尾，要有气氛都唔好放天灯，起火伤到自己，伤到人。月光下唔好有四围光，光一阵又唔环保。月光光照地堂，欢乐中秋，要恶力防。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Ben 袁富华。对我嚟讲，乜嘢系快活？就系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翻到去见到屋企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齐食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嘅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系一个境界，就好似我哋创作艺术嘅时候，系冇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系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系风骚定系唔风骚，快活定系唔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人家、我要转型做叔阿爷，胡子胡子胡子， 哎呀！好鬼嘈啊！我删咗个机先。喂，阿小云，小云， 咩事啊？ 哎呀，哎呀，你做咩一早喺度何车何车嘈住晒，好嘈啊！ 哎呀，班主早晨啊，我喺度开声啊嘛， 开声 你啊！ 你开咗未啊？把声咁样嘅， 我嬲到系咁嘅。 开完先系咁，定系开之前唔系咁噶？ 未开仲难听啊！ 哇，唉。你讲少啲嘢啦， 好啊！ 唉，我哋呢个下流唔系下游剧团，冇戏开都成大半年，你使鬼练咩？ 我真系嘅，嗱，虽然今日咧冇戏开，之但系咧讲唔埋，听日有戏开，又或者后日有戏开啊嘛，希望在人间啊，班主。 我劝你一人间唔好用咁声，唔系你今晚你啊。死得啦！ 冇办法啦，开始咗，我哋要撑落去。 阿小云啊， 点啊？ 咁多徒弟里边，你真系对我最好。 梗系啊！ 其实呢条件都几好 啊，英大就大，英细就细， 真系 系啦。以、你今时今日喺戏行嘅名气，仲、有你嗰啲工价啲做手、你不如去外边闯下，你唔好喺度何车何车啦。 班主，系啦，虽则咧今日我哋好似冇乜运行。不过咧，我总相信下游剧团一定可以再嚟过嘅。 算啦，我都几廿岁人，红又红过，威又威过，衰又衰过。 系啊，乜都试过啦，搞到咁我都冇怨啊。阿小云 啊，咩啊？ 嗰个业主咧，阿咸强话过咗一年要收翻层楼，唔租俾我哋。我谂住不如乘机，算啦，退休唔做啦，接咗佢啦，好唔好啊？ 哦、啊，何姐何姐，诶，班主啊， 唔 好咁易放弃，我相信我哋一样可以再嚟过嘅。嗱，好似你以前成日都话我条腰好硬啊嘛，硬过条铁啊，又铿铿声啊。嗱、哦，你睇下我最近日练夜练啊，我条腰已经软好多啦。 系咩？ 我做个拱桥你睇下，好唔好？ 拱桥， 哇！哇嗱，你睇下你劲唔劲啊？ 好犀利喎！你怼到个水晶灯就嚟跌落嚟啦！ 咁系啦， 哇哇 哇！ 拱啊，真系好拱啊！ 阿咸炳， 系 做咩咁早啊？ 哎呀，炳哥，炳哥早晨， 早晨，早晨， 罗师 傅有好嘢， 咩 好 嘢？ 今日有个大 project 揾你哋倾下，摆明益你哋啊！嗱， 你有冇咁好死啊？你唔揾我着数，我都偷笑啦！你话有嘢益我。是不是又叫我投资啲奇奇怪怪嘢啊？我冇兴趣，我冇钱。 No， 我上面有个老友啊，大老板嚟噶，佢话想搞套舞台剧，所以揾你倾下。 我搞粤剧就叻啫，舞台剧都唔系我嗰行。唉，算啦算啦，你揾其他人帮手啊， 唔系唔系，听我讲，嗰、那个客家佬啊，即系喺度铁鸡拆嘢，我觉得乜都唔识，净系铁鸡拆嘢，净系识种，喂，唔好嘈住，净系喺度种粉葛。同埋咧，净系有钱啊，赚佢一笔先算啦。 但系舞台剧我真系唔识搞，不如你揾个第二个帮你啦，好唔好啊？ 何啫何啫，班主，喂，你听阿炳哥讲啊先啦。 系啊，真系有得谂噶，佢想咧搞套哇《龙门客栈千人枕》现代版啊，掂嘅咧，我哋会开埋网剧，再加 MV， 再加剧场版，再出唱片，然后网上游戏。 喂喂，但系头先你讲嗰个咩《龙门客栈千人枕》啊？呢啲好似啲咸片咁样嘅， 嗱、 我都话你冇好嘢介绍啦，我唔玩呢啲嘢。 系咧，你唔玩， 我唔做，我唔摆呢啲戏啊。 唔睇噶， 咩千人枕啊，唔知咩春长春 嗰啲人枕啊，嗰啲 有得谂噶。龙门客栈咧，嗱，原本武侠片，而家咧潮流兴保育传统文化嘛，我哋加啲新元素，好似元宇宙 NFT。活化佢就变成龙门客栈千人枕现代版 AR VR 嗱，我度好噶啦，揾阿平姐做客栈嘅老板娘，掂紧啊！ 我再讲冇兴趣，阿贝，我哋约咗四哥中啊 ，high 啲行啦！ 四哥 系啊，成日都黑超嗰个咧， 罗板主罗板主，嗰个客家粉葛佬咧，佢真系好有米噶，同埋好多粉葛噶，佢抌一球嘢出嚟搞啊！你谂谂佢啦，唔该。 班主、其实咧，咸炳讲嘅嗰个 project 咧，我觉得真系有得谂嘅，你考虑下。 唔使谂啊，我唔会搞啊。 哎呀，班主，我知道你谂乜嘅，系因为咧，佢哋建议揾阿平姐做女主角啊嘛，你担心我唔高兴系嘛，所以唔考虑系咪？ 哎呀，小云啊，呢啲都唔系正统嘅粤剧，我唔会做衰我哋个招牌啊。 不过咁、啊。我知道你冇交租两个月啦，啲电费单啊、水费单都过晒期啦。 放心啦，我有办法啦。电视台早日先问我有冇兴趣咧拍《爱酒吧》。 罗班主，罗班主，我又翻嚟啦！拍乜鬼《爱酒吧》？嗰个客家粉葛佬啊，啱啱 call 我啊，佢话如果我唔搞，搵我第二个啊。喂，罗班主，你当帮下我啦。 你炳哥，炳哥， 系 你坐低饮支汽水先好冇？ 好啊， 你饮乜嘢？ 好， 你给我开俾你。 来吧。 哇哇，汽水的泡有如晚间的水晶一般亮丽，偏沙的肌肤哇火亲吻着，汽水的泡你浸润我的心田啊！ 你哋而家做紧乜嘢啊？揸支汽水喷嚟喷去。吓、啊，搞到周身都湿晒，仲喺度扭嚟扭，你做乜嘢先？ 冇嘈住，冇嘈住。 咩？ 小云， 咩？ 我觉得你掂啊！ 哦，唔好意思，炳哥，冇整湿你啊嘛。 成地都系汽水，攞个地都拖干佢先啦、 啊。系， 冇嘈住，冇嘈住。我有晒全盘计划，今次实食粉葛冇黐牙。 又有咩好巧啊？ 嗱，罗班主，我唔理， 你一定要揀龙门客斩千人针，女主角一要运阿小云啦，肯定客似云来啊！ 真嘅， 小云，唔好意思啊，我滴咗滴口水落地下，你过嚟帮我拖下佢先啦、 啊。 小云，冇，你而家咧已经系女主角噶啦，不过你把声似男主角多啲， 冇错， 呢啲粗重嘢唔使你做。喂，嗰、那个叫马骝文哥细路仔出嚟拖地。 系， 哇！你好淹咗咁声嘅， 系我未变声嘛。 哦，吓死我！ 喂， 仲河车，唔好河车啦！而家我哋转型啊，整下你把声啦，搞新派舞台剧，你应该妈咪咪摩呵呵呵嗰啲咁啊嘛，变声啊！ 等我试下， 妈咪咪摩，喂，都系唔好练住，唔好练住。嗱，你帮我谂下，呢啲咁嘅剧我又未搞过，我都唔识搞，同埋揾边个写剧本好咧？团队其他人。都唔知边个识写剧本喎、 啊。班主任、啊，班主任， 做咩啊？ 可唔可以俾个机会我啊？我咧就八岁开始睇旧戏，我老豆咧以前好多嗰啲 VCD 啊、DVD 啊嗰啲咧，又好多嗰啲 Blu-ray 啊嗰啲咧，好多碟噶，我睇晒噶。你写呢啲嘢咧，对我嚟讲冇难度。班主任俾个机会我试下啦，系嘛？ 诶，其实唔系叫 Teddy Robin 啊。 哎呀 ，Teddy 系我嘅旧英文名。 哎呀，班主任，你俾个机会马骝文试下啦。 咁好啦。试啊试 啊, 啊！好啊好啊好啊，多谢班主嗱，我即刻嗱，我即刻写下嗱，我 而家即刻写， 系啊，我高考啦嗱，我写下， 哇 写下写，啊搞掂啦， 我写 你睇下噶， 我咁样写完个剧本，等我睇下先，哇掂啊各位， 哇， 我下游剧团而家资本有，剧本有，女主角有，只要揾埋男主角，即刻可以开工， 揾 边个好咧？ 比如找那个咩才子啊，那个咧个咩仔嗰个啊， 那个冇成、个蝦毛咁样，我睇见看车有两把冇啊。 咁啊，边个好啊？ 咁样啊，依家兴寒风啊，不如找个韩国仔仔啦，同阿云姐 crossover 啦， 得喎、全世界都吹寒风啊，咁啊，找个韩国人嘅话， 咁啊，揾最红个韩星韩小云。咁揾边个好咧？ 趁阿小云就啊，韩国依家最红嗰、那个啦， 边个 唔记得叫叫咩名？ 我知，我依家咧就系全韩国最红嗰个啊嘛， 嗰个咯，系啦，嗰、 个我知，嗰、个啊嘛，嗰、个我知， 嗰、个。 咁点去揾啊？ 我有个 friend 咧，佢姓韩啊，成日食韩烧嘅，不过好孤寒，仲有啲韩杯。我睇下佢有冇办法揾到个韩国嗰个最红嗰个韩国星啦，好嘛？ 咁快啲去啦！ 我即刻去揾啊！嗱，我攞个电话。 啊，而家又揾噶啦， 又 揾 到揾到啦！ 哇，咁快嘅！ 哎，即刻揾佢倾啊，好嘛？ 好啊，出发！ 哎，好啊！ 啊，韩国人小姐你好，金沙哈咪达，我系下流剧团嘅团长。我是罗班主， 你好谢哟， 你好谢哟，谢哟吓，谢哟谢哟吓， 谢哟。 喂吓，阿麦捞文啊，佢死哟死哟，即系死咩讲咩讲 咩。你等阵啊，我同佢倾一阵啊。啊，重重啊，麦得重啊，肯定用。 哦，我得嘅，是那谢哟。 我能讲得重。OK。 冲几下得噶嗱，喂，其实阿马骝文嗰个外国女士佢冲乜嘢啊？我净系识 come up with me 打我都唔好意思，我都唔系好知啊。但我惊咧，同佢有啲咩沟通，有咩误会啦。审慎起见，我白纸黑字写出嚟，你等等我啊。 哎呀，你快啲啦， 你识写韩文， 咁犀利，写 哇，好犀利喎！哇，咁快撩五页韩文出嚟。哇，睇下你写乜先。 你识睇咩？ 唔识睇噶，要扮下嘢嘛。我一费事佢知我唔识睇嘛。 我又扮下睇一先啊！哇，马骝文啊，咩真系识韩文噶？ 我唔识噶，我扮嘅啫。嗰啲字咧，求其画个圈啊，动两下咪系。 咁啊，喂， 可以用识眼嘅你吓，扮嘢最叻吓。 好，嚟冲啊冲啊，好重重啊，嗬！ 我都 get 死啊！ 咦，佢真系喺你嗰份嘢度签名喎？ 系喎，签名喎。点解会咁嘅咧？ 有破绽，佢冇理由咁都信我哋嘅喎。我肯定佢可能仲奸过我哋， 佢背后一定有阴谋啊！ 咁究竟系咩阴谋啊？ 唔通系同嗰个咩粉角大佬有关嘅？马骝文，即刻查啊！你查嘢好快嘅， 好难啊！我即刻查啊，又攞个电话查。 哇！ 查到啦！ 哇！原来有个关于客栈嘅阴谋啊！ 又似嚟，真系咁多阴谋。谭炳，走出嚟！ 弊啦！ 咩事？咩事？ 咸饼个手机佢冇开啊！ 哎呀，咁点算啊？ 马骝文点算好啊？ 马骝文点算啊？ 咁啊，我哋所有嘢准备好，听日要开锣喎。咁 ，the show must go on 啊！ 唔惊，我哋仲有24小时， 我谂办法，我谂办法。 哎，唔得唔得，场馆打电话嚟啊！话今日如果唔俾钱嘅话，点解就唔俾个场我哋啊？ 噔噔噔噔，咁点算啊？ 点算啊？ 唯有一个字，拖，尽拖啦。 明白，系拖延时间啊嘛。 喂。好交租啦、 啊！包租婆等阵去攞俾你。 咦，阿哥，你练歌咁样喎、啊？但系想拖我啊？我睇你光得几耐，光完都系要交租噶啦。 诶、我去。 咦，调时呢？ 哎呀，唔够气！ 哎呀，够啦，够啦，够啦！哎呀，搞到我啦，就俾你激死啊！我过两日再嚟个，到时冇得拖啊！我走先。 反正。啊、全靠我哋日日开声连气， 系咯，拖下拖下佢走咗。系、哎、小云啊，包租婆我哋拖下拖都应付到，使乜惊啫？不如咁啦，听日咧就开锣、啊，好， 听日日月开锣。 咦，先出嚟、啊？ 还俾你仲走出嚟？ 罗板主，你误会我啦。原本咧，我真系谂住咧夹埋嗰个粉国客家佬同埋韩国女咧，借你个桥搞舞台剧呃钱，然后我自己成经呃埋嗰个粉国客家佬啊，嗰啲粉国噶。 嗯，我唔系好明白，咁复杂嘅，你讲咩啊？ 你唔使明白，因为我知错啦。我卖晒粉角俾一个更有钱嘅粉丝潮州佬，攞咗啲钱，你睇下就去呢一代啦。 哇，好多钱啊！哇，有排数，快啲数数下。 你讲速度嘅嘢，等我嚟啦。嗱，我数下数下数下，班主，哦，一共3,276,420。 哇，咁听日我哋咪可以开锣？ 喂，咪住，阿明，你因咩事对我咁好，咪又扇我噶？ 班主，我今次真系知错噶啦，你俾个机会我重新做人啦。嗱，听日开锣，你如果角色俾我，奸角我都 OK 噶、嗯。 好啦，咁既然而家唔使理佢，我就搞嗰啲咩客栈啲 cheap 嘢啦，好嘛？ 咁搞啲咩好啊？ 咁啊，不如咩都唔好搞啦，搞风骚、疯狂、封神榜，正唔正？ 为个银山啊，敢叫四围问？为两蚊打生打死系缘分。笑咁我笨，笑咁我笨，抽风都有份，抽风都有份。你话冇银点样会行运？望结婚搵到老子有缘分，恨阿珍跟兜覆水去胡混。谂起个猛，谂起个猛，有骨都要啃，有骨都要啃。佢话冇银搵鬼陪婚姻，通屋抛下捐屋捐啊搵嘢多。到处乱爬见嘢就撒眼光光，你咪当我丧，要再每个米缸，咪笑我挂住发钱汗。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认老襟，偷呃鬼骗博人笨，逐个针口水翳干面皮硬，一味靠滚，一味靠滚，冇乜边句真，冇乜边句真。切我都敢介人无银，通屋抛下捐屋捐啊搵嘢当，到处乱爬见嘢就撒眼光。咪当我丧，要再每个米缸，咪笑我挂住发钱汗。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为个银山啊，敢挑四围问，为两蚊打生打死系唔瞓。钱银要紧，钱银要紧，老公都要搵，老公都要搵。追忌冇银，一家要踎蹬。追忌冇眼，一架要踎蹬。 纯粹搞笑。咁呢个故事咧就马小强编剧啲结束咗今日嘅片段人家， 唉，辛苦大家。 不过里边都带出个人生嘅智慧，即系话咧，有阵时去到呢个路咧，有去到一个弯位冇路啦，咁啊转下咯，系嘛？ 要转型 啊，嗯，要转型嘅， 唔好转声， 一转就掂噶啦。好，今日节目差唔多噶啦， 冇错， 同样就礼拜四噶咯， 听日礼拜四噶啦，我好系列又再同大家见面， 系喎， 冇错啦， 好开心啊， 好开心，今日听日十点钟再见大家，好唔好？ 好， 好，拜拜， 拜拜。 越嚟越贵就梗系唔好啦。 咁点解你成日要祝人年生贵子嘅？你应该要话祝人年生平子啊嘛。爷爷啊爷爷啊，咩叫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即系一样嘢未解决咧，另一样嘢又出现喎。 系咩？咁点解头先你望住嗰本有好多好多女仔嘅书，不停咁话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嘅？ 有问题唔识答，有问题唔想答，不如开香港电台第二台俾佢听。风骚爆人啊，因为你只会听到佢不停咁样。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